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嘢 ，Happy Friday 啦！我系早晨嘅小张张。 头先听完咧就系姜丽文嘅歌曲，跟住播翻呢一个姜浩文嘅 endorsement。究竟两个姜浩文同埋姜丽文有啲乜嘢嘅关系咧？ A 即刻答。 A 兄妹 ，B 父女 ，C 子弟， 定系 D 以上皆不是。 好问题，好答。 大家好，我系瑞仔。 好， 听到你， 听力理解。 你啊，愿闻其详。 四个面包， 请讲。 A、B、C、D， 有三个系酸嘅， 系 一个唔酸嘅， 系 仲 系 有啲哇苦苦地嘅， 系 边个面包？ 咩叫边个面包？ 边个面包系唔甜，仲系苦苦地嘅 ？A、B、C、D 四个面包， 边个面包系苦苦地定系 A、B、C、D？ 你都冇讲边个系甜，你系三个系甜啫嘛。 系啊， 但我唔知系 A 系甜定系 B 系 苦啊嘛。可唔 可以讲多一次啊？ 理解咯， 听力 理解， 即系 我听唔到，我听唔到。你再讲多次， 我咪话我咪讲多次。 四个面包 A、B、C、D， 即 系 好人哋测试咁咧，要摆一个牌仔 A、B、C、D， 盲测啊嘛， 系啊， 盲测啊嘛，系啊，系啊。 要你其中有一个咧系苦苦地嘅，其他有三个都甜 甜嘅，系 要你揾出嗰个唔系甜嘅出嚟 啊！ 我要你一睇就可以掹佢出嚟嘅。 嗯，同 A B C D 有冇关系啊？ 你自己谂下啦。 俾一首歌时间我。 好。哇，早晨啊，雷暴几度啊？成日今日十二点半，29度嘅温度，相对湿度76%，又嚟到我哋嘅 Friday 啦。记住，我哋一定有呢个大点场喺12点半出现。黎明哥哥，荒芜艳阳。制台呢个风骚范围啦，今日星期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雨势又会颇大啦。周末到下个礼拜持续骤雨，有雷暴啊，出街带翻把遮就温阵少少啦。一路听住呢个节目，到晏昼一点钟喺我哋 Radio Tour 风骚快活人，今日都有你又知唔知喺十一点啊出现。 将梦幻在燃烧，把心烧烫，谁令我思绪在摇晃，默默流汗，是你目光。 Bring that beat back. I need your love， 从微冷感的风霜。I need your kiss， 重燃我心的方向。与你破晓暖暖火浪，那天际上。 节目风骚发人啊，犀利！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啊？升级化妆师啊吓，诶系，你讲翻个答案先。 我已经破解咗你头先嘅，就系、是、四个面包 A、B、C、D， 究竟边个系苦嘅咧？ 系 就系、是、答案 C， 冇错， 师傅 面包师傅，好嘅。嗱 ，Facebook 咧有两个朋友答咗 D 啊，佢话苦过 D D 啊， 都好啊， 唔得，佢要罚抄。 我中意呢个，我 objection， 苦过 D D， 你呢啲有一个 standard 嘅答案嘅咩？ 都有啦，面包师傅 有嘅，官方嘅答案就系 C 系咪？但系佢就系、是。坊间的答案就是 D 啦，我撑佢哋。 苦过弟弟， 算啦算啦算啦算啦， 我 再 佢哋抄。 OK OK OK， 我觉得苦过弟弟，我有一次你又知唔知道问过嘅，弟弟系讲鸭仔，即系苦瓜炆鸭，所以叫苦过弟弟嘅，系啦， 犀利。 好，继续我嘅节目咧，我有一样嘢咧，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咧，女仔同男仔咧最唔公平系乜嘢？有一日我听到有一个人讲，哎呀，女仔同男仔最唔公平咧，就系女仔咧热天嘅时候系特别热嘅。因为女仔咧，仲要着多啲嘢咧喺嘅衣服里边啦，咁呢个真系唔长加解释啦。但系咧，女仔有样嘢，我觉得更加辛苦嘅，对于女仔嚟讲就系着高踭鞋啊。因为咧好多嘅职业咧，尤其是一啲嘅要靓靓噶啦吓，高踭鞋已经差唔多系一个指定嘅服饰啦。而男仔咧，反而冇呢一方面，所以对于我嚟讲咧，都我觉得都有少少好彩嘅。因为其实呢样嘢，嗱 ，Sarah 可能唔知啊，你可能少着啦，但系如果某啲嘅职业或者岗位咧吓，佢日日都要着住高踭鞋追巴士啊，哎呀或者呢个歌手抢舞台上面唱歌跳舞又着高踭鞋咧，真系好犀利，我好佩服女仔呢方面，点睇啊？ 你想探讨系男女唔平等， 系 因为有一样嘢辛苦，定抑或着高踭鞋？追巴士辛苦咧， 因为 我要理顺咗嗰个前程。 我而家嚟理顺一样吓， 系 因为有间航空公司最近咧推出咗一个 policy 咧，就系话由今日开始 policy 政策， 系 全部空中小姐咧。唔需要再着高踭鞋， 非常好啊，德政啊， 系啦，大家就德政啊，德政啊咁样，即系话其实大家可能一路咧都对呢样嘢咧系唔系好中意或者觉得好辛苦，你知道，但系空姐小姐喺 系啊跑嚟跑去， 跑嚟跑去，同埋嗰个时间唔长噶嘛，唔短噶嘛，起码都几个钟噶，咁所以咧对于话好啦，唔使再着高踭鞋好辛苦咁，其实我相信好多岗位一样可能都有呢个谂法，不过冇办法啦，系嘛，即系嗰个叫指定嘅服饰，可能就已经系包括咗高踭鞋。 而能够争取到的原因是因为男女不平等。 唔系，我只系问你会不会，我自己纯粹 看 睇啫。 我 纯粹我自己睇啫。 其实咧，而家咧好多行业咧都唔需要女士着高踭鞋， 甚至唔需要着裙。 冇错，即系好似学校咁啦。以前我哋细个读书咧，所有 miss 咧都要着裙。 系啊， 你哋系咪 要啊？要啊，要着裙。 但系而家咧。全部可以有着褲啊，著波鞋翻工幾好啊！嗬、你喺課室喺學校又靈活啲，我覺得咁真係幾好嘅。 尤其是做嘢方面， 我都記得我哋曾經有講過嘅，就係有某啲嘅地方嘅連校服。佢都已經唔係要硬性規定嘅，就係、是、女同學要著裙，甚至乎嘅就係嗰啲衫嘅話，你都感覺上比較中性少少嘅。咁、我覺得幾好啊， 非常好、啊。 因為而家去到2024年㗎啦， 冇錯、 有時有一啲觀念嘅話，我覺得係唔需要即係再係咁緊張同埋即係咁嚴謹嘅，即係我覺得係可以打破呢啲限制咯。著衫其實我覺得係好代表自己個人嘅一啲感覺嘅、就唔需要再咁樣分嘅，就係、是、話哦，著裙嘅著高踭鞋。 嘅就係女仔，男仔嘅就係一定係要打胎，又或者嘅就係一定要有皮帶。即係我覺得係已經唔需要再有呢啲咁嘅嘢嚟去。係 啊，同意啊。 尤其是係而家有好多嘅工種，基本上嘅就係都已經係好比較係 casual 一啲啦，係嘛？以前我諗你相信係要有嘅，你見客你就必須要，係 啊， 係咪啊？ 着西裝打胎啊，皮鞋，仲有黑色皮鞋喎。啡色皮鞋都被人话，但系而家其实如果你譬如话有型嘅年青人咧，就蓝色西装，然后整对啡色皮鞋，唔着袜，哇，正啊！呢啲 我觉得系啲固有嘅印象咯，同埋啲固有嘅形象咯。当然，我觉得有某啲嘅工种或者系某啲嘅嘢嘅话系需要嘅，即系例如你系一个总统，你要啦啩？ 真系啊？ 唔系啊，我唔讲你啊，即系如果你 系 一个总统啊，我谂你如果系即系。出嚟可能是要競選的時候，或者要跟人哋 debate 的時候的話，如果你穿到即係唔似嗰樣嘢咧，你會感覺上你覺得你係削嗰啲，同埋你係輸咗啲嘅。所以我會覺得就睇下乜嘢嘅工種，又唔能夠話一竹篙要打曬一船人。但如果你話講緊嘅就係女性嘅衣着打扮嚟講咧，我覺得啊嚇喺一啲好多嘅地方嘅都已經係寬鬆咗好多噶啦。當然仲係仍然有一啲嘅地方嘅話，佢哋需要再爭取。就是有某啲嘅衣着打扮嘅即系自由权嘅，咁所以嘅就系好难讲，即系呢样嘢。 喂，空中小姐咧，其实佢着高踭系冇乜意思嘅，嗬。佢有时去帮人哋攞嘢啊，即系摆个夹上个上边。 同埋我听闻仲有嘅就系长头发系一定要扎计咯。 系啊， 系啦，有啲嘅就系啲头发上面嘅一啲 规矩 嘅。 我呢样 OK 嘅， 咁又啱嘅，唔通 到人好痛噶？ 即系你无端端咁样，即系你斟杯嘢嘅啫。哇，有条好长嘅头发跌咗落去，咁即係呢啲都唔好睇啦，咁所以 要扎起佢嘅，同意啊，同意。 咁我就唔係太同意嘅，就係話即係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同呢個即係當然啦，我諗都會有一啲咁樣嘅想法，就係因為男女平等，所以我哋要爭取嘅就係有某啲好特定覺得係女仔一定要著嘅一啲衣著打扮，可以即係比較可以自由一啲嘅。咁我覺得可以好啊，即係呢樣嘢係一個好嘅爭取， 其實 呢一 間咧。今次就係唔使高踭鞋啦，但係再早之前咧，如果第一有間航空公司咧著曬旗袍緊身嘅旗袍，仲要落到好低，即係總之成件好窄嘅。佢最近咧又係咁放寬咗，就全部唔使再著旗袍啦，係著夾乸衣啊！即係大家知唔知咩叫夾乸衣？成件咧 連身 嗰啲咁樣，咁亦都係啦，即係啲空姐拍曬手，好啦，即係做嘢會方便好多咁樣。因為始終喺工作上咧，佢哋真係要跑嚟跑去啊，甚至有時幫人拎 個飛機跑嚟跑去。 啊、有時啦，行嚟行去啦，唔好用跑，行嚟行去 ，walk to and go， 佢要參加馬拉松嘅。 但係又使唔使要著到夾乸衣咧？ 唔知啊，佢可能形象啦。 夾乸衣唔醜樣嘅， 有啲專人設，有啲專人設計啊嘛。 我著夾乸衣好醜樣噶，我從來都唔著夾乸衣噶。 我未試過著工人褲啊。 嗱，我反而會覺得咧，即係如果我淨係將個範圍，淨係講緊嘅就係空中小姐咁先算啦。嗱，我又覺得嘅就係未必需要嘅，就係要去到旗袍嘅。即係我仲以為頭先阿 Michael 所講嘅就係佢哋嘅旗袍個叉再開高啲，等佢哋方便啲，但裡面著翻條褲咁樣係嘛？咁我原來唔係啦，咁啊就係一開就去到夾乸衣。嗱，我又會覺得嘅就係佢始終都係需要有一啲嘅美感嘅，你會唔會 啊？要啊！航空公司喎，大佬， 我反而會中意嘅就係有時譬如話啲航空公司同一啲嘅就係名設計師合作。我記得有一間曾經係咁樣嘅，就係設計咗佢啲新嘅制服，我係好靚嘅。咁我諗嘅就係冇打冇啊！ 冇啊！ 你个样 啊，唔系啊，我喉咙啊， 我知啊，呢一排我都觉得你有呢个问题。 我成日想伸只手入去。 系啊，好嗱，咁其实就即系想讲翻，如果系嘅话，我会觉得如果你有一啲咁靓嘅衫嘅话，我谂啊，作为服务嘅即系空中小姐或者空中少爷都好啦， 开心， 佢哋着起身都系会觉得开心嘅， 系啊，开心 系咪啊？即系我反而系会觉得，即系咪应该可以多啲呢一方面嘅合作咯？ 都系嘅， 好啊，等我。幫佢設計一套先， 唔係，但係其實有時都出事嘅。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到？ 係啊，個樣靚，但係唔 work 嘅，唔方便做嘢。 唔係，我講緊嘅就係呢一個奧運啊，有某個體操隊，就係因為有某一個嘅就係啲瑜伽衫褲嘅品牌，幫佢哋咧就係、是。設計咗一套嘅一啲個服飾出到嚟嘅啫，係俾人話佢係出事嘅，係似乜嘢咧？係似呢個 bacon 啊，煙肉。你有冇睇过啊？ 我有， 出晒 嚟嘅時候，我覺得點解啊？ 其實上幾屆仲有啲又係， 我想問一樣嘢就係，雖則你揾咗呢一間嘅名牌子去幫我哋去設計我哋嘅，喂，我哋行出嚟全世界都睇到 嘅。你要把關嘅有人。 冇錯啦，冇人把關嘅咩？冇人出聲嘅咩？全部張曬出嚟，好似啲煙肉咁樣，做乜嘢啊？会俾人笑 系啊，同埋咧有啲如果譬如话好似你跳水队啊嗰啲，如果要湿水嗰啲咧，你更加要设计咗之后，你要即系考虑各方面有啲咩嘢嘅影响，譬如话你跑完之后啊。跳完水之後啊，件衫會有冇變形？ 哦，有嘅，因為其實我有睇過啲嘅報道，佢哋亦都有講到嘅就係呢一方面，佢哋真係會好錫住啲運動員嘅。 係啊， 好似係乒乓波啊，曾幾何時嘅就係試過咧，就係當啲運動員佢哋著入某件衫去打乒乓波濕咗嘅時候嘅話咧，有啲人好衰，即係當佢哋影咗相嘅時候嘅話，佢哋會發覺就係會有一啲嘅即係唔係好不好幾不雅嘅情況出現咗，就係因為咁樣嘅話咧，所以大會就希望喺今年。他们所举办的奥运会的时候设计那件衫那件波衫是你怎样拍都好的话他都不会透的。这样就令到他们会可能打起波上来的时候会更加安心。你明白吗？ 透不透这个不在话下。有一个呢我今次见到呢有一个乒乓球那些他全件衫湿。好似 即唔出汗， 系啊，搭落汤鸡咁啊！我又睇人哋嗰啲，哇，好干爽嘅、啊，佢、一样系咁跳嚟跳去，仲要赢、啊。咁嗰啲衫嘅质地，我觉得都要注意一下。系、啊，哇，你打完几下已经湿晒，几重啊件衫， 好影响心情啊！即系觉得系黐住黐住咁样。 同埋我自己睇嘅话，我会好中意而家嘅女子游泳咯。以前泳衣唔系咁噶嘛，你有冇留意啊？但系而家嘅话就真系夹奶。衣啦，系咪？系 又要话潜水啊，又呢样。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即系其实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哋好运动型，而且系好健康嘅。咁、如果作为一个就系游泳嘅选手，我觉得而家发展到今时今日嘅佢哋嗰啲泳衣啦吓、即系比赛时候着嘅泳衣嘅话，我就觉得个就系好睇咯，系咪啊？即系冇咁多需要顾忌嘅地方咯。 冇错， 我帮我哋设计件工作服先。 咁你自己着先啦， 切叉烧， 同烟肉系一样嘅吓。好，十点半。雷暴警局仍有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77%。先咧10: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洋公园的大熊猫仍然在星期四凌晨，即是它19岁生日的前夕，成功诞下一对龙凤胎，是首对在香港出世的大熊猫双胞胎。海洋公园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正是不分昼夜悉心照料仍然和两只大熊猫 BB，預計大熊貓 BB 在幾個月之後可以與公眾見面。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盈盈和樂樂為香港誕下首對大熊貓別具意義。他再次感謝國家向特區送贈大熊貓，並感謝海洋公園團隊多年來對大熊貓的悉心照料。在成都跟進大熊貓赴港安排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終於又是香港出世的大熊貓 BB， 實在是香港一件大喜事。他指出，新生的大熊貓 BB 仍然未是很強壯，必須小心看護，希望大家一起祝福這對初生大熊貓 BB 健康平安。政府就大灣區跨境直通救護車試行計劃演練安排康憲，預計今年之內推出為期一年的試行計劃，並且會作適時公布。試行計劃會先實行直通救護車由深圳和澳門的指定醫院到香港指定公立醫院的安排。在正式推行試行計劃之前，香港特區政府會聯同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進行演練，在不再送病人的情况之下，试行救护车跨境安排。 另一方面，香港亦都正系与澳门商讨相关嘅演练安排。当局话，启动跨境救护车机制嘅首要条件系确保派送医院同接收医院事先达成协议，以病人嘅医疗需要、安全同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同时防止滥用机制。视乎试行计划的成效和运作经验，相关政府部门会考虑是否和如何扩展计划。昨日是日本战败投降79周年，朝中社报道，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昨日的北韩祖国解放日之际互致贺电。报道说，普京今个星期二向金正恩发贺电，话坚信切实履行六月俄朝首脑会谈上达成的协议，将会继续扩大俄朝之间的互惠合作。这个不单止完全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仲将会为保障地区稳定与安全作出贡献。金正恩昨日发回电的时候说，在反对攻敌的浴血斗争之中缔造并且加深的朝俄两国军民的友谊之情，现时成为将朝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无不胜的战友关系，推动两国强国建设和多极化新世界建设的强大原动力，坚信两国定将在实现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的圣战之中取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持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15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39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76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蚊，升5.6；阿里巴巴79.1，升2.7；盈富基金18.01，升3.2。美团105.7，升3.3；京东集团106.8，升7.45；中海油20.5，升5.8；友邦保险52.35，升8；比亚迪股份221.2，升6.6；建设银行5.63，升5仙；中移动74.8，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48.81。瑞士法郎0.872，加元1.373，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7800点，升1073点。港金报2286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54.88美元，卖出245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西沙路啦，由于西沙路有障碍物啦，咁而家西沙路近住莲华路回旋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影响到而家西沙路啦，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莲华路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泥涌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在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芜湖街，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屈地街。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周奕贤饰演的男主角沈倦，外冷内热又心思细腻，自小由舅舅抚养，为照顾病重的舅舅不惜半工读，冇人明白的佢，直到遇上新嚟的女同学林雨京，令佢人生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的早上十点踏八29度气温，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中国人嘅说话叫做讲钱失感情，到底讲钱系咪真系会失感情嘅呢？ 有个咁嘅说话咩？ 好似听过，你有冇听过呢 ？Talking money is sad, you know。咁咧 ，OK， 系呢个发生喺台湾地区，有个男仔咧同女朋友合租咗一个单位咁啦，合租意思即系一人俾一半钱，咁啊个个月咧都系个女仔负责去交租，咁佢只系负责，譬如举例4000蚊，总之咧佢每个月咧就俾翻2000蚊个女朋友，咁就算啦吓。两年啦住咗。最近咧，佢突然之间即系辗转啦，佢又冇讲过点解会最后得知啦。最后得知乜嘢呢？原来呢一间屋 有鬼， 租2000蚊， 租2000蚊。哇！呢啲嘢系你先谂到嘅啫，我真系冇谂过啲人可以咁卑鄙咯。 咩？我估啫，我可以估错噶，唔俾啊！ 你要咁嘅思维，你先可以谂到啲咁衰嘢啊嘛。 唔系，佢都未讲事实。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 原来呢间屋个业主就系佢女朋友。 哦， 佢突然间觉得 个业主就系佢女， 即系间屋根本就系佢女朋友嘅，即系佢就系呢间屋嘅业主。 系啊， 佢仲要收佢一半租。 系啦，但系佢每即系呢两年嚟，佢都收紧佢即系2000蚊。2000只系我一个举例数字，即系唔知几多钱啦。即系总之佢收佢呢间屋租嘅一半，佢就有感觉咧就好。有少少唔开心啦，同埋 被骗， 系未必被骗嘅，总之唔开心啦，同埋跟住再交租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好似 即系再交唔交租， 自己系租客咯，即系呢个好似唔系我女朋友，系业主嚟嘅，即系变，即系突然间有高低之分咁样，佢就问大家。 Okay。 我係咪即係唔應該咁諗咧？ 你點諗咧？你點諗？不如你講你點先啦。 我會唔開心嘅。我覺得其實咧，就算 點解唔開心？ 因為可以話俾我聽啦，我都照交冇所謂。即係我覺得 你真係冇所謂， 真係冇。 你望住我， 真係冇。 如果可以俾你唔使交嘅話，你一定會揀唔使交。 喂嗱，但係咁，啲網民就話啦：好嘢啊！因為咧一定唔會加你租，係咪先？同埋一定唔會冇得住啊！因為本來就係佢噶啦嘛。點解會冇得住咧？因為啲業主咧佢會收翻嘅。咁既然佢係業主，咁即係永遠唔會俾人收翻間屋啦。 誒、又未必。 你唔好，你分手就會噶啦。仲要話一分手嘅就一定係踢你走喎。係 啊， 你冇得拗 住啊。 係 啊，你又抌錢又話換冷氣機，又抵你死啦。 咁你會唔會唔開心啊？如果係你， 我唔會喎。 嗯， 即係而家大家都係咁樣獨立抽離。 但 係 佢有呃你喎。 嗯，係啊，有呃。 係啊，佢有誒，佢係咪叫呃你咧？你冇問佢。 嗯， 佢有冇呃你咧？佢有冇全心呃你咧？你會覺得佢全心呃你咧？ 有少少嘅。因为你 系 真系可以讲出嚟噶嘛？ 如果你间屋系你自己，一定会讲。呢间屋我 嘅咁样好啦，我系个女朋友啦。咁点解你唔问啫？你都冇问。 哦，嗱，我又倒翻转啦。如果知道个屋系女仔嘅，一定唔会俾租。 都系嘅， 系咪啊？ 都系 唔会俾租。 系啊，系。 点解啊？ 个男仔唔会俾租噶。 点解唔会俾租啊？ 因为间屋系女仔啊嘛， 间屋系个女仔嘅，我而家同你一起住嘛，咁你唔系应该要负责翻啲 啊？唔知佢哋供完未啦？嗬， 唔系供， 你理得佢供唔供啫？ 嗯， 哦，你即系你会觉得嘅就系，总之是但有一个人嘅，哦，咁如果倒翻转嘅话，如果就系男朋友有间屋嘅话，同个女仔同居嘅话，个女仔就唔应该再 俾 翻租，我唔赞成， 我唔俾啊， 我 唔使个女仔俾租， 呢个你想唔想一件事啫？但我觉得如果大家 share 翻嗰个 cost 嘅话。我觉得是 fair 的、哦。 咁样。 即是我嗰时我记得。 男女平等、啊。 讲过呢有啲夫妻呢食完早餐呢是会夹返钱。我亲眼见过。 咁又唔使。但我讲緊一啲咁嘅大开销嘅话我觉得你应该要同对方倾下、哦。 咁、嗯。礼、 貌上你都要问下佢、哦。 水电煤。 你唔系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就係、是、喂佢因为已经有层楼㗎啦我同佢喺埋一齐嘅话呢佢嘅嘢就係我嘅、 嗯。 我嘅嘢就係我嘅。唔可以咁㗎嘛。斗你都唔俾㗎嘛。 我听日分手。 唔系你可以系咁样諗嘅但係我唔系咁样谂咯，我觉得其实有时如果你亦唔好成日喺度讲紧话，大家个关系对唔对等， 嗯、 有时有好多嘢嘅话咧，对唔对等就系来自呢啲咁嘅位置度啦，系咪先？当然，如果你话你有本事嘅，你想佢唔使交嘅，当然系最好啦。 嗯、 但系我亦都觉得嘅就系话，即系你又公道啲，呢啲咁样嘅，譬如可能即系水电煤啊，大家一齐住啊，呢啲咁大嚿嘅钱，我觉得应该要同对方倾咯。 咁、但系如果调转啊，即系如果住咗两年之后，个男朋友先话俾你间屋其实系佢嘅，咁你会唔会嬲咧？即係如果調翻轉，嗰個人被即係被蒙在鼓裏嗰日 係我係咪？即係我倒翻轉係咪？係 調翻轉，你又會唔會嬲？ 倒翻轉 兩年後佢先話啊，其實咧係我嘅層樓。 喐喐啊！其實你依家住緊呢度咧，我㗎。嚇、 啊！ 不過我都接收你租。 喂、啊，我會唔開心？我未必會嬲，但係我會唔開心、嗯。我會覺得嘅就係點解你唔一早同我講？係、咪？ 我唔記得咗。 唔係，我一定要知道究竟最唔係我唔會想剔你嘅答案嘅，即係我一定會同佢傾呢一件事嘅，就係話究竟。由低温嘅时候，点解你唔同我讲呢一层楼系你嘅？ 嗯， 其实如果你一早同我讲得清清楚楚嘅话咧，我系会俾嘅。 我同意， 因为我预咗嘅，即系我预咗要俾嘅，我唔会咁样嘅。 瞒住噶咯，我觉得系瞒住。 我估佢瞒 你系惊，你系惊乜嘢咧？嗱，即系两样嘢嘅啫。就第一，唔好意思开声同佢讲，系咪？第二样嘢嘅就系，如果我同佢开声，佢唔俾嘅话，咁就好啰咯件事。 唔俾算咯， 唔俾就算， 但唔俾。 如果 即系如果我系男士啊， 如果佢做得 出，唔会问佢。 唔系讲紧你，如果系讲紧佢啊，如果系嘅话咧，佢会觉得嘅就系，如果佢唔俾就算啦。咁你估佢会唔会咁做啊？ 我觉得佢会介意嘅，即系如果佢唔俾， 系啊，其实佢系想佢俾翻一半啊嘛， 嗯， 所以佢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嚟去令到个女朋友俾咗一半，但系佢系唔知啊嘛， 嗯， 系咪就系、是、咁样 咯，嗯，就 系 咁啦， 系啦， 所以 即系其实我觉得搞翻清楚件事之后嘅话，我觉得嘅就系我就会唔嬲咯，但系必须要知道嘅就系究竟点解你要瞒住我，你就系呢一间屋嘅业主咯，我要搞清楚呢一样嘢先，如果呢一样嘢系解释得通嘅话咧，我就会唔嬲咯，系、 嗯、 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可以， 但 你 就唔可以话，即系我嬲咗之后嘅话，咁跟住我哋就要咩，未必系、 嗯。 但系我哋要知道嘅就系究竟点解你要瞒住我？呢、 嗯、 一样嘢系令到我哋能唔能够再喺埋一齐，再行落去嘅一个好紧要嘅一点。 吓、嗯，就唔系话啊，我系我嘅话，我就唔收你就算，唔系咁样咯、嗯。因为其实大家都系喺呢一啲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去尽量了解对方究竟系点谂啊嘛。 讲清楚系最好啲嘅，同埋爱情咧，有时一渗入钱咧就好。好複雜嘅，即係譬如借咗錢，或者邊個出幾多錢，即係嗰啲咧講落。 你借我錢俾人未啊？女朋友， 我唔話你聽。 咦？咁你有？ 因為你都冇講邊個女朋友。 咩？我冇講邊個女朋友。 你要講邊 A 定 B， 我先知道有冇借。 哦。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做一个快活人，我哋嘅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做一个快活人难唔难？ 诚意将今日嘅文章送俾大家。总有一日，人会明白，拼命奋斗可以赚到钱，拼命俾钱未必可以买到健康。其实系调唔转。世界上任何最贵嘅嘢都唔如健康咁贵，什么都好都唔够身体好咁好。冇咗好嘅身体，好嘅健康，眼前种种都是浮云。总有一日你会明白，系你嘅就系你嘅，唔系你嘅点样去追都系冇用。强求的乜美，强追的会累，最好嘅感情其实都系心心相对。总有一日你会明白，靠父母叫做啃老，依靠人哋叫做厚颜。只有靠自己先最可靠，只有凭自己先有骨气。仲有一日你会明白，内心会越嚟越平静，心态会越嚟越平稳。人大咗，少咗年少轻狂，就会多一份成熟稳重。睇惯咗社会上嘅尔虞我诈，自然就会习惯淡然释怀。有啲人你唔需要去懂，有啲嘢唔需要去争，做好自己就得啦。总有一日你会明白，善良要带点锋芒，忍让要有啲限度。心软要分同边个，原谅要睇下对边个。真诚嘅人让佢多啲啦，虚伪嘅人离开佢远一啲啦。感到痛而不告诉人系一种智慧，就算路再难行都要迈步，因为冇人会帮你走。心再疼痛都要忍受，因为冇人会帮你承接。何必喋喋不休去同人哋讲惹人讨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乐观一啲活得洒脱，懂事一啲活得委屈，要做个快活人，心宽一啲，知足一啲，糊涂一啲，生命本来就系好简单。希望听紧嘅你，由今日开始，烦恼放低，烦人离开个远啲。咁快乐就会喺你心里边，每天都可以拥有。 四个星期，三五成群会有普通话朗诵同讲故事比赛嘅得奖同学上嚟分享以及表演。 唔知一个幼稚园学生喺台上面表演嘅时候，点样应对压力呢？ 唔好睇下面个人，你越睇你就越紧张。 咁你望边度啊？ 望个时钟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天气咁热，点算啊？ 不如饮杯冰镇柠檬茶。 中医话唔好饮咁多生冷嘢， 整杯雪糕咧。 营养师话好肥喎、 啊。吹冷气咧， 好嘥电啊，同埋吹吹下好易病噶。 咁咪油车好啊？ 你估个个有车咩？ 咁点算啊？ 梗系听风骚快活人啦、啊！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至一点， 风骚快活人陪你享受炎炎夏日。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嘢！今日你又知唔知可以扮下靓，学下扮靓、 啊， 我哋会有星级化妆师， 犀利 系啊！ 当然要同佢倾下嘅就系话有关于嘅就系啲化妆啊、扮靓同埋 juicy 嘢啦。 我嗰日同佢即系倾偈交流嘅时候咧， 有冇借啲嘢啊你？ 我真系借咗啦， 借几张。 佢话佢第一次俾人闹喊咧，就系、是、嗰、那个。嗰、那個model 咧就話佢黐雙眼皮黐得唔好、 嗯嗯、 我同佢講你邊度跌低邊度扶翻起身，幫、嗯、我黐個雙眼皮。睇下佢可唔可以用短時間？佢話嗰次真係俾人即係第一次俾人鬧到嚇、 嗯， 因為化妝師其實有時真係會俾人鬧咁、嗯、搞錯化妝嗰隻嘢咁樣樣、嗯。你有冇試過鬧化妝師？ 我唔會鬧化妝師嘅，我通常我都會係化完之後嘅話，下次唔揾佢 嘅啫。即係發脾氣， 嗯、我唔會。 係啊，喂，當場鬧有冇著數啊？ 是啊、 因為其實你鬧佢，你鬧到佢窒曬，到最後尾嘅時候化得唔好睇嗰咪又係自己、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陣間有好多好多有關於嘅就係啲星級化妝師究竟有啲咩嘢，會教下我哋點樣護膚啦、 啊、 扮靚啦，係咪？好啦，咁希望一陣繼續翻嚟我哋嘅風騷快活人，一陣間再見。 大家好，我係米雪。點樣做個快活人？其實生活係好簡單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十一点十二分，电话号码打嚟点唱就系 18723881872388。 好多谢。 靓妈等紧你。 Yes， 介绍我哋今日嘅星级化妆师，就系、是。求声， 求声， 李荣君， 欢迎晒，欢迎晒，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真系多谢。因为一路咧都谂唔起佢个名啊，所以我哋知道系《孤星泪》里面嘅女主角，但系个问题在于就系呢个字就系对于我哋嚟讲太陌生咯。 系啊， 不如你叫剧 set 啦，我好似变个 A。 我问佢系 corset 啦，定 corset 啦，定 卡 set？ closet 啊， 太好啦，帮令到个名易读咗， 冇错，咪同埋记咗。都有意見， 係咯，係 好 嘅，係啦，即係卡式帶， 係啦， 歡迎曬卡式帶今日嚟接受我哋嘅訪問。一嚟嘅話咧，我發覺你今日好精神喎， 係啦， 係喎。 喂， 好开心喎、 啊！我有机会变靓啲 啦。嗱，件事就系咁样嘅，因为一阵间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咧 check 下咧就系阿 Cassette 咧、麦卡 Set、Cool Set 咧佢嘅一啲化妆嘅技巧， 嗯、 所以咧就佢今日已经带咗有一啲嘅化妆用品嚟到，希望可以用十分钟咧化你半边面，睇下嘅就系 before and after 有几咁大分别嘅。好呀！ 喂，但我有个问题，阿 Cool Set 系啊，我想问咧，其实咧你一望一个。人咧，你会唔会喺心里边有一个 难度噶。譬如举例，我一睇佢样，如果要化得好睇，十分啦，即系有十分难啦咁样。 嗯、 但系有啲本来已经好叻，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有啲天生丽质。 佢系几多分啊？ 系啊， 喂，我又知。 等先，我想知 系 几多分？ 系啊，佢系几多分？ 首先你俾佢答咗先。有冇呢一个咁样？ 有，一定有。 即系睇佢，哇！呢、這个我起码要化三个钟先。 会有啲你唔想化噶。即係哎呀，打爛面個招牌， 咁又唔會人哋專業咁啊？點會想化啫？ 真係冇得救啊嘛！ 有冇冇得救？ 我哋有翻表面同埋心入邊嘅，心入邊就哇點化啊？表面冇問題嘅，我哋好專業嘅。 但係咁啊，好係咪真係幾醜樣都可以化到一個叫做見得人嘅樣㗎？可唔可以咁話？ 可以， 如果唔係你化嚟做咩啊？ 可以， 係咪啊？ 係嘅， 點樣都可以救得到少少 嘅， 係啊，你真係唔化問呢個問題。 哇，係， 你睇啲同學， 好專業啊呢個問題， 你睇啲同學， 好專業啊呢個問題， 係咪好尖鋭咧？ 鋭嘅，鋭嘅，鋭嘅， 好啦，嗱，其實都想問翻嘅就係咧，阿柯 Sir 佢你入行嘅經驗啦，係咪啊？睇你個樣咧就好細個啫，但係個問題係做咗幾多年嘅就係升級化妝師啊？ 我做了11年化妆， 唔似啊！ 最初点解拣呢行？ 系咯，点解会咁嘅？好似听我系一个你带咗嚟嘅朋友话俾你知，你一个要做性感化妆 师。系啊，系啊，因为呢个 friend 真系太好啦！我呢个 friend 佢系帮我 check 呢个指纹，话我呢个对眼系有呢个孔雀纹，系一个创意型啦，系啦，一定要做呢个关于艺术嘅行业啦。 咁艺术都有好多噶，咁点解系化妆咧？ 你可以画画，你可以整陶瓷， 化妆整好多噶。 系啦，因为其实咧，因为一段感情嘅关系， 系 啦，咁就我唔会过咗去。佢令我成长咗好多，同埋做到今日，我多谢佢嘅。 系识讲嘢， 真系要 非常 好。公关要学下， 我都睇得出佢只孔雀眼。 所以你就会觉得就系应该要做呢一行啦，系咪？ 系啦。 而 Richard， 你觉得系入啱咗行？ 入啱。 但我想问咧，嗱，其实我知道好多人都想入呢行，有入呢行啦。点解可以做到咁成功嘅？即系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方法？嗱，入行就我相信都唔难嘅，但系入咗行之后，点可以做得一个好嘅？多人認受性高的化妝師， 基本條件 係啊，係啊。 哦，我諗真係要學習接受咯。 接受乜嘢啊？ 係咪好得意呢個？就係其實咧，入到呢一行咧，你真係會俾好多人鬧嘅。 系， 同埋你会听好多说话嘅， 例如咧， 无论客啦、老师啦，好多啦，咁 你最初点啊？当你听到嘅时候， 最难听句说话系话你咩啊？ 嗯，话你化得好差， 哦， 都唔系好难听啫， 你仲笑？嗱，我试下讲一次啫，你化得好差， 对唔住啊，我会努力嘅。 即系你化完一个妆之后，佢话佢觉得你化得好差， 系啊， 咁嗰人都好差喎，唔系点解你要咁样去 hurt 佢？ 夠直接 你有冇再重新抹曬再幫佢化定？抑或佢話：哎，算數啦，你唔好搞我。 算數啦，唔好搞我咯。 可能佢已經唔想再俾你化咯。即係嗰，即係如果佢真係好唔中意嗰妝嘅話， 你紋身係咪好差？ 佢一定唔會覺得差噶，佢點會咁樣即係做壞？ 唔係，但嗱，咁你因為你今日再睇翻當日嘅你咧，你記唔記得當時係咪真係好差？嗱，今日當然你有另外一種嘅技巧啦。 咁一定係差嘅，我都覺得，我覺得係差嘅。 你梗係咁講啦，如果唔係，即係話你冇進步 咯，係咯。 你個唇滑咗落去鼻度啊？ 係咯，唔得噶喎，咁樣即係一定有進步嘅，同埋睇翻真係一路都 keep 住俾自己睇唔同嘅嘢咯，一定有進步嘅。 好啦，嗱，確實，我覺得呢個問題就係一個問題啦，因為咧其實。兩樣嘢嘅話咧，係冇一個標準咧，係咪啊？有啲人會覺得好得意，我作為一個 artist 嚇，我會中意人哋咧會化得我自然嘅。但係有啲化妝師嘅會希望咧就改咗你個樣嘅，即係希望你可以就變得靚啲嘅。但係有啲人未必中意噶嘛。你點能夠可以喺中間嗰度著墨咧？既係唔改咗佢個樣，但係佢又可以變靚咗，但係佢又 好 閃。你明唔明啊？所以我講緊嘅就係佢冇標準噶嘛。佢有佢個標準 ，artist 有自己嘅標準，個客有佢個標準，佢經理人有佢嘅標準，係咪？ 系 啊，你点算？ 真系啱啊！你个其实 artist 反而我会容易啲，因为我有 IG 睇啊嘛， 即系佢中意咩样嘅话，其实睇 开咗先啦，咁样起码知道佢咩色 通。即系做功课， 系啦，一定要做功课。但系客咧真系难嘅，所以咧有阵时可能化新娘啊，我会问定佢先，中意咩风格，系啦，咁你大约会知佢平时有冇化妆。 同埋嚟到佢系咩样 子？嗯， 系啦，咁你就知道佢中意点。 可唔可以有啲 demonstration photo 俾佢睇噶？似唔你想唔想似呢个？定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剪头发，我要似下边个，要似有啲相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会戳到佢嘅，系、 啊、 啦。 就盡量可以就係做到佢迎合到佢想要嘅嗰樣嘢。 嗱、我知道你有化 artist 咧，會唔會化 artist 個壓力仲大？因為始終佢係 camera 見人嘅喎，係 見人噶嘛。 最 long 嚟係邊個？ 唔係講真，我真係有試過，我有見過嘅就係有啲嘅 artist 化完之後嘅話咧，我哋大家一齊喺度睇雜誌嘅時候，邊個化噶？ 系啊，我当然明啦， 好大件事噶，系啊，点解会咁噶？你点会俾佢出嚟噶？ 啱啊，我都有咁讲。 系啊，你自己都会啦，系咪？ 系啊，系啊，所以好大压力噶，我自己都好大压力，所以睇好我自己睇好多嘢，同埋睇好多成分嘅嘢，睇、好多皮肤嘅嘢，即、系要令自己尽量了解最多嘅嘢咯。特别颜色啊，因为你色通同埋你对镜头又唔同。是啊、比例又不同 咧，系啊，冇错， 即系佢上电视又不同啦，系 啊， 即系上演唱又不同啊， 黄灯又不同咧，白灯又不同咧，黄白灯又 咁复杂， 阳光又不同咧。 Oh. 我有時我聽過有一位嘅星級化妝師，佢就係話聽日咧要影 studio， 跟住佢就係要去嗰個 studio 度睇一睇 ，yes， 就同佢傾一傾，聽日你打咩燈 ，yes， 你聽日著咩衫， 啱啊， 跟住佢要全部嘢執過曬， 呢啲先專業啊， 冇辦法，因為其實佢係可一不可再嘅，你衰咗，你雜誌一出咗嘅時候，因為有你個名噶嘛， 係啊， 咁我要咁嘅咩？佢話係啊，燈光係好緊要㗎，係 啊， 燈光打得靚，其實咧你好少妝， 咁你會 唔 會喺埋現場咧？可唔可以打光呢啲？你会唔会噶？ 会啊，会啊！我有啲女 artist， 可唔可以帮我打个反光板？ 有个苹果机， 系啊，唔该唔该唔该。 会唔会咧 ？Process 有时化妆咧，化化下，你觉得有少少失手。嗱，我哋画画画失咗咧，擦咗佢啫，妆冇得有冇得改嘅？即系你化化，好似唔系好好喎。 哦，所以我哋呢个要每一次都要研究乜嘢嘅料可以令到即刻改到个妆。呢、這个真系要考。臨場發揮啦， 都改到 嘅，有嘅，有嘅、哦，有嘅、哦，我哋有辦法嘅， 係 咩料可以改到啦？可以改到咧？ 其實咧，呢啲有少少秘密嘅，但係有一啲有一啲神奇棒啦，我哋可以即刻改嘅。可以改， 即系擦翻轻少少佢啊，即系擦翻轻，好似擦纸胶咁样。 系啦系啦系， 就再画翻其他嘢。 跟住有啲嘢可以抛光嘅，可以。 哦， 我想问咧，嗰个鼻你化妆知唔知你用嗰支棒棒改佢嚟噶？ 应该唔知道、 啊， 即系你唔需要话俾佢听啊！你自己觉得唔系咁好，你拆走佢啫。即系佢意思有冇话俾嗰个人听？ 你点会讲啊？ 唔系定嗰个人会发现，哇！你搞错我啲嘢，你用支棒棒嚟改 有咩问题啊？ 即系佢错咯。 咁佢總之出嚟嗰個 final product 係啦， 咪得咯，係 啦，係啦，係啦。 咁你個過程你總 我諗佢唔會理噶啦，係啊，都交曬俾你化就唔理噶啦。 係係係，有陣時反而佢哋自己睇到都會，唉，佢真係可唔可以幫我改少少呢度加翻少少啊？因為有陣時燈光真係好影響嘅，你可能化妝嗰塊鏡唔同，燈光出去又唔同，係 嘅， 好衰㗎， 係啊。嗱，同埋其實有啲 artist 咧會覺得對自己個樣嘅話有一啲嘅就係自己嘅中意嘅方法嘅，但係當然。如果他能夠接受到的就好了、 啊、 有些就是不可以的，譬如可能就是他覺得他的嘴很大，我不可以擦紅色唇膏的。 是啊是啊是啊， 有沒有這些 有 真的，我要告訴你他是誰、啊、 但是跟著導演就跟他說我想他嘴紅一 點、啊、那你怎 樣、啊、那你怎樣，你站在中間你會怎 樣，導演這樣的真的笑好多啊，導演咁嘅嗱，其實咧個 artist 就唔想咁紅，不如咁啦，我哋攞個中間色啊， 試下， 係啊，試下不如。 啊，你都好犀利喎！你唔得化妝叻，你仲有嗰種叫人際溝通嗰啲嘢喎，即係又要呢個唔好嬲，又要嗰個開心啫，係嘛？ 係啊。如果唔係好難溝通， 會好難做係咪？ 係啊， 好啦，當然我哋都希望要喺度即係取經啦。講緊嘅就係譬如可能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好睇啲啦，又或者係個護膚方面嘅話，會唔會有啲咩嘅心得咧？作為化妝師，我諗喺呢一方面都要有好多研究係嘛？ 係啊， 係咯，可唔可以教下我哋？ 我一定睇成分先，同埋首先要了解自己個膚質先，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唔同噶嘛呢個同埋年紀啦。首先要了解自己個膚質係。最基本啦，乾性啦，油性啦，係呢幾樣啦， 混合性啦， 係啦，係啦，咁跟住揀翻啱自己成分嘅護膚品先，但係呢個咧好難講得清楚，因為實在太多啦，市面上同埋而家實在太多款啦， 仲喺網嗰度揾添， 係啊係啊，不過盡量我都係建議大家揀翻啲細分子同埋天然啲嘅護膚品， 會唔會越簡單越好啊？ 即係譬如可能你護膚嘅程序越簡單越好啊。 嗯， 隨住年齡嘅增加就可以複雜啲， 即係我嘅意思係可以咁講嘅，可以咁講。 你即 係 有十幾廿 咁講嘅，可以咁講，係係係。 其實Kusella，我以前聽人講咧，即係化妝品咧，其實如果日日化咧，對任何人都好啦，男仔女仔都其實唔係咁好嘅。咁你會點睇啊？即係又要靚，但係又唔想咁，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俾化妝乜嘢就好似掹住個面咁。 有 chemical 啊，因為始終係色素嚟嘅。 咁你會點建議咧？即係我又要化。但是又不要太傷皮膚，有沒有啲秘訣啊？ 隔離霜，因為隔離霜就真的可以阻隔咗、 哦。隔離霜叫做、okay， 先搽隔離霜。 係啦係啦，就會好好多嘅。同埋就係要打足底，同埋咧落妝要落得真係夠乾淨。咁、其實 唔好求求其其抹咗就算 了。係啊係啊。 有啲女仔好懶嘅，唔落妝就瞓覺。 係咁啊，真係大鑊啦！ 咁啊，真係大鑊啦！ 佢系惊落咗妆之后唔认得啫， 特别系另一半 系啊，你哋唔明噶啦，仲要早过你起身，再化好个妆之后，跟住瞓翻落张床都 有冇 听过 啊？ 冇发生过， 即系有人咁喎，真系咁嘅喎，系啊，佢对自己嘅即系化咗妆嘅样有信心啦，但系对落咗妆嘅样咧，其实好冇信心。 其实唔出奇噶，因为之前都真系好多系咁噶。是啊是啊， 只是眼一毛咋，你有和没有都已经两个人来的了。 其实我之前都是这样。 你之前是一早起身啊？ 唉，之前都有些真的有一段时间不是太自信的时候都怕的，没说笑。没错， 所以女孩子千万不要信男朋友跟你说的，其实我喜欢你素颜多一点。千万不要信啊。 我真的不会信的。 是啊，不好啊。跟着他就在背后就说你，哇，拿了我不认得他是谁。那就好了，新鲜感。 他根本就是想看你素颜。扮个样子可唔可以睇？ 佢同你去游水咪得咯。 游水都有妆噶， 有防水妆噶。 系啊， 你哋真系男子真系老子。好啦，对于其实而家嚟讲嘅话，都会化觉嘅啫。男士都会化妆啦，系咪？咁啊 ，artist 呢一样嘢就因为工作有咁嘅需要啦、你自己又会觉得诶，点样可以令到一个男士至少出街嘅时候嘅话，唔好俾人哋觉得嘅就系化咗个妆，即、就、系、是、好似有戴咗个 mask 咁样，但系又可以好自然咁样。你会接唔接受一般普通人？ 男仔讲嘅，唔系 artist， 普通男仔。 哦、我真系接受男仔化妆， 我宁愿你化好过你系咯， 大家都笑紧。 即系如果你化咗系好啲嘅，咁我宁愿你化，真系系嘛。 我以前咧睇过一啲类似广告啦，即系有一支 stick 咁样嘅，即系支。stick 啦，即係真係塗勻曬個面就 O K 嘅啦，即係嗰啲叫簡單嘅男仔化妝術係咪有啲咁樣嘅？即係唔需要太複雜嘅，係真係一支即係好似唇膏咁上下嘢咁。 咁你教下男士可以點樣即係等自己 有啲嘢嘅時 候精神啲啊？ 即係第一樣嘢要。擦護膚品先，補濕先，呢個真係一定要。 我好懶， 好得係啦，我都知嘅呢一樣嘢。 睇得出，睇得出，睇得出，睇得出。 即係個保養， 你有冇保養同埋冇保養？你睇下楊洋同你係 正常，正常 嚟嘅，係 真 係 正常。 靚嘅。 系啊，正常先，正常先，正常护肤先。 好， 跟住之后，其实咧男仔真系唔使多嘅，搽粉底或者遮瑕都已经好够啦。 遮瑕嗰啲， 遮瑕少少就 黑眼圈。我买洗面嗰啲都拣最平嗰啲， 劳工拣啊，系咪劳工拣？ 我喺擦完嗰啲 廿零蚊， 劳工拣。 你搞成咁系有原因。 OK， 廿零蚊支，咦？呢支底膜多30%喎。 冇嘢啊 喂，好啦，但半翻嚟，我哋继续咧睇下马老师嗱，准备接受化妆实验吓，化一半个面，睇下一嘅效果点。 相信我输一份，你会赠我一局闪亮。尽太多猜疑，太多尊严，爱到太痛苦，至发现可以输，但未觉可怜。战胜了会变了更失败，我以爱作武器，要将你溶解来和解，用一生写我投降书，你从前还愉快，不想再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 星光乍，只有你知道的真相。最忐忑之时，怯慌之时，扑向我，记得我愿意，不要哭，怎么好意思？喊过也笑过，了会变了更依赖。我与你这世界绝不会停摆，谁摇摆就这么舍我投降输，因为爱换心态，不想在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直到死，愿你落得原来被我。 11:29，雷暴警告有阵啦。今日12:30，听嘅香港电台大台嘅风骚快活人啊，我先喺11: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积极支持数码发展，包括支持数码港、建立网络自由生态系统。当局亦都正系设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今年预算案亦都推出资助计划，支持本地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使用中心的计算设施。陳茂波在數碼娛樂領袖論壇致辭的時候說，娛樂和媒體業在疫情之後一直增長，人工智能 Web3.0 正是改變有關產業，並且正是重新定義遊戲、電視、電影、體育領域的互動和應用。特區政府會培育有關方面的人才，並且吸引更多這類企業進駐香港，強調香港是自由開放、具多元文化和國際化，亦都有政府政策支持，企業可將想法和抱負實現。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向美國一個聯邦上訴法院表示，美國司法部錯誤陳述平台與中國的關係，敦促法院推翻要求母公司字節跳動出售 TikTok 在美國資產的法律。已經就法律上訴的 TikTok 表示，美國司法部指 TikTok 容許中國政府收集美國用戶的數據，並且秘密操縱他們看到的內容，構成國家安全風險，是犯了事實錯誤。指出應用程式的內容推薦引擎和用戶資料儲存在美國甲骨文營運的雲端伺服器上。總統拜登在4月簽署命令，規定字節跳動在限期之內將 TikTok 剝離，否則將會面臨禁令。中國外交部日前表示，美國近年始終沒有找到 TikTok 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證據，但仍然沒有停止對 TikTok 的打壓。這種不能夠在公平競爭之中取勝，就採取霸凌行徑的做法，損害的是國際投資者的信心，破壞正常國際經貿秩序，行為最終必將反噬美國自身。熱帶氣旋安比目前位於日本本州以東的太平洋沿岸，並且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非常強烈的風暴，可能在今日接近關東地區，包括東京，週末接近東北地區。日本氣象廳表示，安比正是以時速20公里的速度向北移動，並繼續增強。關東、伊豆和山梨縣今日可能有大雨，增加災害風險，呼籲在風暴路徑的民眾留在安全的地方， 並對狂風、巨浪和泥石流保持高度警覺，在惡劣天氣來臨之前做好應對準備。陸空交通受到安比逼近影響，東海道新幹線東京與名古屋的列車停駛，東北新幹線部分路線暫停。航空方面，羽田機場、成田機場的國內和國際航線超過600班停飛，關東地區超過1000戶停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下午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至下周初持續有驟雨和幾陣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14点，是升304点。总成交金额52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58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蚊，升3.1；腾讯控股373.2，升4.8；阿里巴巴79.75，升3.35；美团106.5，升4.1。京东集团108.5，升9.15；中海油20.6，升6.8；友邦保险52.25，升7毫；比亚迪股份220.4，升5.8；建设银行5.61，升3仙；中移动74.1，升1.5。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48.94。瑞士法郎0.872，加元1.373，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7,885点，升1,159点。港金报22,790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51.83美元，卖出24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青马大桥九龙方向桥面中线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现时就已经清理咗，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香港仔隧道湾仔方向排到去海洋公园，狮隧九龙方向龙尾喺仁安医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张南隧道、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罩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风险、受伤嘅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获剧830，不就是拔河魔完结篇。 故事以拔河比赛为主线，八位主角在开拍之前就开始专业训练，在拍摄期间更会每日收工之后都聚在一起，培养感情和默契，直到杀科前一刻，他们感觉团魂更达到顶峰。 不就是拔河魔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今个夏天热到弹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欢迎大家嚟到参与我哋咧二台新马 pop up 啊！你欢呼声我好唔好啊？多啲 ，hello！ 八月头 堂有二台 DJ 在将军澳陪你为新媽 pop up 响头炮。 接力 pop up 到维园的普通话台，有好多亲切友善的印尼朋友啊。 想继续咁爽，唔好错过下一个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告发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哇，非常精彩！不过首先咧，我哋讲咗电话号码先，就系、 是、我哋今日好精神，1872388。 但系你得一边精神，你得一边精神， 已经好好多啦。 好，打电话嚟点唱下18723888，18723888。阿靓妈接翻你嘅电话，而家咧我哋马上再嚟。我哋今日嘅声音化妆师 Coach， 头先喺呢个十分钟时间，已经将一只马咧化成一个人啦。本来一只马嚟，而家变正常嘅一个人啦。 我想问下 Coach， 你满唔满意啊？ 我 OK 嘅，十分钟我 OK 啊，真系 OK。 但如果要化到好好咧，即系 perfect 咧，要几耐？即系佢嘅样貌。 诶，俾多半个钟我，俾多 半个钟就得，我半边面啫。 系啦，半边面，半边。 如果成个妆咧， 一个钟啦， 起码啦。 系啊系啊。 咁如果要好靓仔咧，一年啦。 我冇嘅，一个两个钟。 OK， 好啦，咁一阵间我哋会将我哋头先拍咗个十分钟嘅 美 眼 袋嘅而家， 系啊，同埋有翻个面型出嚟。 但头先我想问眼袋点样消除啊？系咪真系搽嘢就得噶啦？其实 头先嗰只嘢系好劲嘅， 好劲噶，即系冚晒噶系嘛？ 系啦，我哋会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噶吓。 好嘅，好。 话时话我都未睇过自己个样。 好，你一照一照 镜。你唔好抱太高嘅期望。 我同意，我同意， 真 系好 廿个 percent， 系， 唔好咁开心 ，OK， 系啊， 我对剧情有信心啊嘛， 落嚟嘅时间，信心我对你冇信心， 就由星吉化妆师 Coach 问翻我哋一啲问题咯， 好，来吧， 系咪全部都系关于化妆噶？ 系啊， 哇， 好 大件事啊，嚟， 正， 第一题， 好，第一题， 好， 系到底隔离霜最主要嘅作用系乜嘢咧？ 嗯哼， 好。第一就是隔住呢个空气尘埃同埋细菌嘅，第二就是隔住粉底入呢个皮肤嘅，第三就是呢个令个粉底更加贴妆，第四就是保湿，第五就是防晒。 哇！即系你咪讲咗咯， 我隔离霜我都未听过， 我都未听过。 头先又讲过， 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头先我意思话，佢系第一次讲隔离霜呢个名称， 我 今日 系一个纸霜嗰啲啊。 但系头先你根据你头先讲咧，就应该系二啦，因为侵蚀皮肤啊嘛。我 系啊，你话唔好令到佢成日要化妆嘅时候会令到皮肤唔好嘛？ 系咪？ 二啊， 我拣一啦。 系啊，好啊，一个一，两个二， 好。 正确答案系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啊。 系正确答案系。 是一嘅， 吓真系， 系一， 咁犀利， 系， 我化半边就咁醒咧， 劲，化 粉不得了， 一系咩？我讲多次，隔离嗰啲空气， 隔离呢个空气尘埃同埋细菌， 哦， 因为其实之前系啊，因为隔离霜其实个作用就系可以阻止呢个空气，因为其实咧空气入边系好多细菌噶，之前其实大学系真系有做过研究咧，喺街道咧最呢个繁华嘅时间咧，有搽隔离霜同冇搽隔离霜嘅分别，个毛孔咧系细菌系多好多倍，但系有搽咧系完全冇细菌嘅，咁所以系啦，咁所以搽隔离霜系好紧要嘅。你如果想冇暗疮就最好搽隔离霜，所以你唔搽粉底都冇问题，但系要搽隔离霜。 明白， 我从来都唔搽噶， 咁要搽啦。 我哋团购， 团购， 你变咗啦你， 整好多啊。 第二题。 题。 哎呀， 好就系、是、呢、這个哇，呢、這个得意啲嘅。诶，橙色嘅遮瑕膏到底系遮啲咩颜色嘅瑕疵咧 ？OK， 好 ，A 黑色 ，B 啡色 ，C 黑红色。A B C D 红紫色系咪 dot 啊？ 系啦 ，dot 系红紫色。O K， 诶，最后嗰个系青，诶、欸，算啦， 第唔使啦，唔使啦，最尾嗰个唔使啦。 如果真唔系， 唔系最尾个唔系啊， 即系最尾个， 即系最尾 个 系啊， 系啊， 系啊， 二二二 啊，二二二二二二，啱唔啱？ 系咪啱唔啱？ 啱。 最尾个 E 系咩？ E 系咩？ 青紫色， 青紫色啊， 系啊， 遮眼底呢个位啊嘛，下边嗰个位啊嘛，有啲人系青色噶嘛， 系啊， 我最近买咗真系有用， 系啊， 系啊。 因为橙色 要用翻橙色嚟冚青紫青色啊，系嘛？ 其实系等于你画画 对行色， 系啦，对行色， 明白。 系啦， 如果你用红紫就大镬啦，因为其实 仲出添， 仲出系啦。 哦， 哇，啱两条啊！你睇我， 我人真系太 化妆达人， 叻啊叻啊叻！ 我低能啊我， 唔好咁样话。 你依家先知 系啊！你俾啲心机， 好可爱。 第三题。 好，第三呢条正啦，呢条好， 有几正？ 好，乜嘢护肤品成分尽量唔好日间搽咧？ 咩护肤品嘅 成分 ？O K， 系，第一， 喂 ，B 5，第二 A 醇，第三维他命 C， 第四玻尿酸，第五烟酸胺。 我都唔知咩嚟噶，系啊，都唔 系日间唔好日间搽系嘛？ 系系系。 查咗会点啊？ 会反黑， 反黑咯。OK， 对唔住 ，A 系 B 5 系 B 系 A 醇， 唔知 A 醇我都唔知咩嚟嘅。 嘴唇 系咪 retinol 啊？即系 retinol 系死啦，英文我唔识。 系咪 A 醇？ 即系 A 酸嘅 fan 系咯 ，A 酸啊嘛。 系 OK C 咧， 维他命 C D 咧， 玻尿酸 系啦，玻尿酸， 玻尿酸， 玻尿酸 系 E 咧。 烟酸胺， 我拣玻尿酸。 我估 A 醇啦 ，B 我都拣玻尿酸。 系啊， 都系女仔劲啲。 A 醇， 我怀疑系 retinol 啊，系啊， 系啊， 会反黑噶， 系 啊，会夜晚黑噶。 冇错，冒错。 朝头早就可以搽维他命 C。 系啦，冇错。但系 A 醇系好好噶， 系啊，真系去 wrinkles 嘛。 系啊，佢就好好噶， 真 系，我都见人哋搽嘅，因为系呢个系女仔赢嘅 ，yes， 好， 傻傻地， 第四条，好，话呢个 OK 啊，如果突然间皮肤敏感，但系一定要化妆，咁可以点样处理呢？ 系 换个化妆师。 因为成日遇到，唉，系一直接搽粉底，第二搽含有芦荟成分嘅产品，第二搽 C 系搽含有草本成分嘅产品，系 D 搽含有降红药物嘅产品，E 搽含有 omega 3嘅产品。 Omega 3， 因为降红， 降红系嘛？根据唔好发，即系好似发炎咁啊嘛。 因为芦荟喎， 自己谂，自己谂，我咩都唔知。 醒我好鬼醒， 高声望一望啊！ 系 高声， 我咩都唔知啊。Omega 3，芦荟， 江红 润啦，跟住就江红。 佢真系唔 或者系呢一个草本啦，草本关唔关事咧？草本可能有机会你会敏感 敏感啊，芦荟啊， 睇下先啊，芦荟系晒伤之后你搽啫，但系你系敏感啊嘛，透明即系同透明透唔透明有关， 你惊唔？ 哎呀，睇下先啊，芦荟。 江红，我都系讲 江红， 江红，阿母芦荟， 头先要讲芦荟嘛，系咯，一个芦荟，一个江红，咁到 Sarah， 我搏一搏 omega 3。 好，有冇人啱先？有冇啱先？ 有 先， 系啦，江红 omega 3同埋咩啊？芦荟， 芦荟， 系啦， 答案， 正确答案系 芦荟， 好劲喎，女仔添，女仔添真系好劲喎。 点解？ 我想知点解你会估奥美加片，因为真系好少人会估呢个嘅。 因为我哋有一个节目咧，系同一位注册营养师做嘅、啊。其实有讲过 omega 3其实系有呢个抗炎嘅呢啲咁样嘅嘢。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真系好犀利啊！ 我有俾心机嘅，呢个人都有上堂噶，但系佢唔记得晒啦，已经 真系好犀利。因为其实芦荟同草本都有，不过有机会刺激， 仲衰系咪？有啲人唔得噶嘛。 系 佢答啱咗，你讲好犀利，好犀利，讲咗几次。头先我答啱你又唔讲， 我又讲教，又讲教， 嗱系啦。 对唔住啊，对唔住，小强都好叻，小强都好叻。 好，继续， 好，继续。 跟住就呢个。好，最后嗰 应该 唔应该呢个最易啦。最后嗰题就系呢、這个搽啲乜嘢可以令到个妆前系最贴嘅？ 妆前 啊，妆前搽啲乜嘢？ 妆前搽啲乜嘢系令到个妆最贴 ？Yes， 系咪 ？OK， 系就系呢个啫喱面霜啦 ，cream 状面霜啊，一啫喱面霜，二 cream 状面霜，三保湿精华，四乜都唔搽，五隔离。 保湿。我估冇晒。 你头先讲个妆前乜乜，我都唔知咩嚟。 我都唔知道啊，全部都唔知道啊。 咩嘢啊？啫喱面霜、cream 嘅面霜、保湿面霜，仲、有咧？ 啊，保湿精华。 保湿精华 系啦 ，serum 即系 serum 搽， 系 系 系。 仲有 D 咧？ 乜都唔搽。E 就系隔离。 隔离霜系嘛？ 隔离霜未必系令到你贴喎，保湿 serum 啊。 我嗰陣時跟個大師咧，唔講俾你聽， 好想知啊， 我都好想知嘅。如果你因為如果你答錯咗個，我就永遠都唔揾佢。 好想知啊！ 呢個星塵㗎嚇？ 你估咩啊？咁 唔會啦，快啲，你 揀 咩 ？A 咯，A 係咩？我諗 啫喱，啫喱嘅係啦，啫喱狀嘅面霜。啫喱啊，啫喱 妆前啊嘛， 保湿 serum 好系 啊， 两个保湿 serum 一个 妆前 妆即系隔离霜， 系啊， 系啦， 唔系 A 啊。 A 啫喱咯，真系系咪？ 啫喱 有 冇 人啱？ 有 冇 人 啱？ 如果冇咧，就唔好翘住， 系啊， 冇人啱系咪？俾我哋补答。 冇人啱就 冇翘住，因为仲可以补胆啊，即系剩低乜嘢？ 咁真系冇人啱， 剩低乜嘢啊？而家剩低 就系呢个隔离啦，乜都唔搽啦，同埋呢个 cream 状面霜。 好，我搏乜都唔搽， 真系好搏嘅， 有可能啱噶，佢成日撞啱嘅。咁啊，我估呢个 cream 状咯， 系啊， 我估剩翻嗰个咯。 就是呢个隔离系咪？ 系 隔离， 我系 cream， 佢系隔离，佢系唔搽。 系啦， 有嘅，当然有人啱啦。咁系啦， 正确答案 系 cream 状嘅。 啊， 点解咧？愿闻其详。 因为其实即系面霜咧，同埋呢个保湿精华咧，有只成分咧，有机会系真系撞嘅，会同粉底。起擦指膠嘅， 起擦指膠 咩叫起擦指膠啊？ 一路捽嘅時候嘅就好似你擦指膠咧出嚟咁樣咯。 我啲嗰啲 有啲 黐 啊，有啲 黐 啊， 即係呢啲啊嗱，我即刻可以咁樣， 係 啦， 就係 呢啲啦， 係啦，你會 咦好核突喎， 出呢啲嘢啊，驚唔驚啊？ 驚啊！ 原來係咁嘅意思啊！我一路都唔知點解。 咁用擦指膠用塗改液咯， 原來係咁，原來係咁，明白。即係終於知道點解氣擦指甲， 即係應該要用 cream 狀嘅一啲 cream 狀係最穩陣嘅。 哦， 係啦，因為佢哋冇呢一個成分喺入邊啊嘛。 咩 cream 都得噶啦嘛。 其實係嘅 ，cream 狀嘅就 OK， 但係唔好太結咯，因為你上唔到皮膚啊， 即係 blend 唔到係嘛？係啦，啲 foundation。哦， 咁就當然冇乜都唔擦啦，因為你塊面直接入粉底就會好傷嘅。係啦， 我塊面靚啊嘛。我想整爛少少。 我做咗護膚，我做咗 treatment， 得唔得？ 得 ，OK， 得。哦，原來呢一個係要查，係得，明白。好， 冇錯。 問曬啦喎， 係 嘛？問曬啦，係。 竟然係最後嗰條贏。 唉，激氣啊！好啦，咁當然我哋都不如係趁呢個機會嘅話，我哋可以問多少少有關於，譬如可能係化妝嘅嘢啦，係咪？好啦，簡簡單單，如果你話真係想個人啲日即係正神啲嘅啫，你會建議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就係簡單。 的化妆要买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其实是条眉，又或者最重要的是眼一毛啊这样、啊、你如果一定要你揀，你觉得是哪一样东 西、哦、如果男仔我真的觉得是眉的、 嗯、 男仔是、啊、 一定是条眉，搞好条眉去啦、 嗯 哦、收到、 嗯啊、如果是女仔你会觉得怎样才可以简单 单眼眼线、 啊、 眼睫毛， 即系 眉都系。 喺 office 今晚突然间有个心仪嘅男士约你，有咩急救方法？即系你冇化妆，或者净系一个好浅嘅。 你自己本人点先、啊？急救急救，你都要睇一个底嘅系嘛？ 唔系你 O、OK, K 样靓啦， 但系咧，但系 样 O K 靓。 阿 Kris， 你有冇听过咧？ 遮 下， 女仔有时咧第一次约会咧唔适宜化太浓妆，你有冇听过？即系系嘛？你会唔会都系咁谂啊？ 会 系嘛？ 遮下遮下。 嚇、 嗯！除非你化妝好靚， 成面都係霞咧，咪成面遮曬 你咯。所以好似佢咁樣， 叫阿霞嗰個點算？ 阿霞， 我本人就係阿霞，咁我要 遮曬阿霞，遮咗阿霞， 大把遮， 要遮好好，我唔覺得，我唔覺得，天然嘅自信係最靚嘅，你要知道。 遮霞嘅話，其實係啲咩嘅地方一定要做到啊？譬如可能係眼， 一定係眼底、啊， 一定係眼底啦、 啊，眼底啊，同埋鼻 翼 呢个位，同埋咧，其实你想即刻提升块面咧，精神啲，其实系眼角位啦、鼻翼位啦、嘴角位啦，系、啦，成块面就去提升。同埋咧，如果睇到嘅话，其实系画三角形，系啦，同埋光少少嘅遮瑕， 即系俾自己个面色比较低少少嘅， yes, yes, yes, 系啦，高啲，光啲，光啲，光啲，打光，咁即刻成块面会提升噶啦。 哦， 系啦，呢啲系小技巧嚟， 好嘢，几 好喎、 啊，好实用啊！ 如果我好靓，但系成棚烟屎眼，点搞啊？ 唔好 笑咯。 啱啦，系咪？ 蠢嘅问题， 一落个嘴，你叫咩名？咁咯， 大你， 你化埋个半边面啦，开始 蠢 翻啦， 又蠢翻啦。 好，你嗰时好聪明噶。 今日升级化妆师，阿 Kris 姐，多谢晒。有首歌咧，有冇想点唱俾边个听嘅？ 点解拣呢首歌啊？其 实， 哦， 你自己介绍下。 呢首歌系，呢首歌我好中意嘅，同埋系令我。第一首好有动力的歌嚟嘅，系、啦，即系令我实现到梦想的一首歌嚟 嘅。嗯，系。咁所以 第一志愿， 你想点俾、 有啲咩？ 有冇咩人 想 点俾 我？名单 啊，我写咗嘅，就系有缘听到呢首歌的观众。 哇， 系啊，好正， 好有智慧啊！ 果然， 多谢晒。 好官方。 我仲有一段嘢想 讲。 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有缘听到的观众就是请相信自己的能力，因为你们每一位都很伟大的，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请每一日抱抱自己，跟自己说你做得好好啊，多谢你，加油啊，你值得更好。 哇，我不想就是抱抱自己，我想揽你。 多谢 这个写啊，这么好的这段东西 好好啊，多谢我们的声音化妆师， 多谢 大家，多谢大家，多谢。 太阳盛放的暖光，悠悠掌要呼唤我，有些东西不要多，抱用光的我，抬头呼喊我愿望，不想对着天空都说谎。从前立志向，翅膀共有千百双。残存在这生活里，一千对再也不会响，仍然无忘记，还留一对会不死，轻轻拍翼终于可以飞。几多次想过放弃，几多次伤痛仍不离，次次飞机要一试非常之美。得过火， 离静态始终心，今天我再也不会等，如何疲劳过仍然不悔去一闯，终可邂逅心中乌托邦。几多次想过放弃，几多次伤痛仍不理，似纸飞机要一试非常滋味， 十二点钟听你风骚浮人啦，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十二点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1%，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呜下昼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嘅。周末同埋下个礼拜仍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风骚浮人翻嚟咧会有呢一个车路的士啦，同埋有点唱时间十二点半后出现，咁所以你而家就要点啊？拎起个电话，点解打嚟点唱嘛？电话号码几多啊？而家话俾你听啦，就系1872388，1872388，咁拎起嚟点唱咧，就可以今日咧读出你嘅信息啦，好唔好？好啦。先系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一点钟都会有我哋陪住你。风骚快活人 Yankee，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姐妹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高收快活人星期五嘅12点答二，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快啲打电话嚟恭祝某人听日咧新历同埋旧历都系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边个？ 有 冇 寿星老公公啊？ 有啦。车路的士。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咧就見到咧，即係有一二台嘅同事啦，有高層啦，有所有我哋監製啦，咁樣有一個好靚嘅蛋糕啦，咁樣即係我係好感動，多謝嘅。 因為你話好靚蛋糕係我添， 多謝多謝陳太，多謝陳太，多謝陳太。咁係啦，其實喺呢度做嘢真係好開心啊！每一次咧到生日咧，都會有好多嘅即 係 好朋友啊，即係每一次都有一個好靚嘅蛋糕啊，咁樣咁。咁所以系啊系啊，咁即系多谢晒所有朋友咯，系啊，即系在心里边多谢，衷心多谢，亦都多谢我哋两位拍档啦 ，Sarah 同阿小鹏啦。因为下个礼拜咧，我会偷懒两日，我好少咧生日偷懒。今年咧，我想放纵下自己，因为系啦咁上下啦嘛，系咪先？日子滴嗒滴嗒咁，我都系要放纵下嘅。下个礼拜一二咧，就麻烦两位拍档同埋我哋阿小羊羊同埋啊咁啊一齐嚟帮手，好唔好？下个礼拜我暂时偷懒走开两日。OK， 好嘢，冇问题，冇问题。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晒，好，多谢多谢多谢。 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衷心多謝曬，多謝多謝多謝 Wendy 啦，多謝阿晴晴啦，多謝阿 Benson 啦，等等啦，仲有 Porter 啦、Harry 啦 ，Harry 唔喺度，唔係 Porter 唔喺度 ，Harry 啊 Harry 啊，咁仲有我哋喂一台嘅同事，我多謝今日才子啊、阿米哈都嚟啊，仲唔係多謝米哈同阿榴蓮啦等等嚇，我哋嘅嘉賓喺度嚇，仲有陳太啦嚇，好咁啊，多謝曬， 圖 圖啦，係圖圖啦嚇，恭喜圖圖啦嚇 ，OK 係。 陈太，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好， 我听埋，咁啊播，我哋应该播你歌先， 恭喜 晒，好，帮你讲住先啊，系啊，咁我哋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而家佢咧 Q 紧碟啊，好纯熟咁样咧就拣紧歌啦， 冇错，可唔可以开埋我个麦啊？其实咧除咗系要恭祝佢生日快乐之外，都系恭祝嘅就系所有听日生日嘅朋友，或者全世界听日生日嘅朋友嘅话都 冇错 ，Happy Birthday， 风如东海，寿比南山，寿与天齐， 希望你生日快乐。 shopping shopping， 好啦，十二点搭三，我哋翻嚟咧，车路的士啊，潮潮，唉，唔好意思啊，阻咗你个环节。 大佬生日快乐啊！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 超开心啊！ 买架车， 我哋又可以揸架车出去庆祝一下，到时睇有啲咩地方可以玩。 阿潮潮，我琴日讲做节目咧，琴日我讲迷恋啊，就我有一段时间咧系好似疯狂咁样咧对车咧， 系一段时间咧， 好似而家都系啊。秘密， 唔系啊！我而家我病征轻微好多，我以前咧一得闲咧就走去睇嗰啲车展，但不过又要咁啊！而家香港咧，我唔知关唔关经济事咧，啲车展而家好似已经冇晒啦，你觉唔觉得啊？ 其实咧少咗好多， 嗰啲大型嘅车， 即系 系啊，冇错，因为已经改变咗个生态啦，大家而家太方便啦，我哋唔需要真正去一个车展。 第一好方便啦，第二咧，其实我应该知道咧，就系话佢哋嗰啲车场系太贵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价钱啦，我曾经问过咧。是6000蚊一个月，咩意思呢？即系你依家二手车摆度，第一个月6000蚊车租，咁第二个又6000蚊，咁你要赚几多钱先冚到呢？如果你摆三个月，你已经唔见咗18000蚊啦。 冇错，所以其实而家嗰种车场依然有存在嘅，但系佢哋就要计一条数啦，就系、是、嗰个场主啊， 佢要掹好高咯， 佢一系就要好高。一系佢就眼光好准啊，即系佢哋讲紧啲车入到嚟，可能讲紧 轉手就已經賣咗，或者一個月內已經走咗噶啦。咁其實佢哋嗰條數先計得啱、 嗯， 稍為擺喺度耐少少嘅時間，哇！蟹貨出現嘅啦，咁就好慘啊！ 係好慘噶，車嘅嘢你唔通抌佢咩？ 所以咧，佢哋就唔會再賣噶啦。嗰部車係點樣嘅咧？佢哋譬如講嗰、那個場係做緊， 唔賣咁點？ 係啦，中高檔咁樣計啊，嗰、那個場賣開中高檔車嘅，有部蟹貨擺咗喺度，佢哋咧一出現咗，譬如一個月，哇！搞唔掂啦，又嗌咗佢個位噶嘛，佢就會好平咁樣讓俾另外一啲行家啦。 係、 啊檔次啱嘅就即刻走咗佢，佢、哦、就唔會俾佢霸住個位 置。因為你一路揸啲錢係咁時用 嘅。係啊，所以佢哋係一個幾得意嘅生態圈嚟嘅。咁、 嗯、 但係啦，而家車展咧其實都改變咗生態模式啦、 嗯。 二手車展以前好多嘅，而家就新車展咯、 啊， 就變咗玩法咯。咁、啊、新車展其實而家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嘢睇啦，唔同嘅牌子，唔同嘅科技嘢、 嗯。 其實我覺得而家啲車展反而係得意嘅，大家其實可以留意一下嘅市面。你去睇到一個車展嘅時候，而家唔係淨係睇一部車噶啦，你可以上去玩好多唔同嘅嘢、 嗯， 例如係咩啊？有陣時有啲車裏面有個大電視咁樣計啊、 嗯， 大電視你可以駁手機上去啦、 嗯， 可以嚟打機啦，可以嚟睇戲啦，好多嘅唔同嘢可以玩得到，嗯、所以係完全同我哋以前傳統車輛改變咗嘅、 嗯， 即係而家多咗好多嘢可以玩。 要生存咧，我知道有啲車嘅公司咧就租咗嗰啲叫咩工業大廈，嗯、就將啲車咧堆曬去貨倉咁樣，就登咗網上嘅廣告，你睇咧就客叫佢工業大睇就。唔系车展， 冇错冇错。 但系佢哋嗰啲咧拍到咧车贴车，我都唔知佢点拍噶。 其实好难啊， 即系即好似执货咁执执执执，全部车贴住嘅，即系门都开唔到嘅。 好高手啊！嗰啲其实你要是但睇一部，佢要褪好多部咯， 褪十几部 系啦。但系问题佢哋真系贴到实一实嘅玩法嚟嘅，系啊、 嗯。 所以我哋今日又可以讲下，咁、嗯、其实而家咧天雨路滑啦，成日又雨季啦、 啊。 其实大家知唔知道原来落得雨多，嗰条路面 好烂咯， 直情睇得到、感受得到。 系啊，其实大家我唔知道你哋翻嚟广播道嘅方向系咪转左上嚟啦，我自己转左上嚟， 系都系我都系。 哇，之前嗰个窿犀唔犀利啊？ 非常犀利， 我系成架车。我第一次唔知嘅時候，我係架車落咗去裏面咯，因為我係冇位避啊嘛。 同、埋有時最衰咩咧？佢有個窿，跟住佢就積嗰啲水。 係啦， 你完全係唔知嘅。 我頭一次就咁樣 啦，先知。 因為係落到好大雨，佢頭一日出現嘅時候，跟住我係一經過就以為係一個水潭，冇、 嗯、 事啦，已經收慢咗。砰一声，架车系头尾都落晒去咯，哇吓到我，因为我真系以为爆胎啦。 其实会爆胎嘅， 会噶， 我都觉得应该会，因为佢嗰下重咁下咧。 系啊，所以大家其实有冇经历过，真系譬如落呢啲窿系导致到自己架车坏啊、撞烂嘅？ 落窿我就冇试过，我讲过咧就系话我 high 边 high 到嗰啲安全岛咧、 嗯， 一 high 砰一声就爆， 就爆胎啦， 因为个胎都已经七劳七伤噶啦，即系都薄晒噶啦咁。 我试过嘅就系嗰一年咧，就系落雨落得好紧要啦。跟住咧，其實多咗啲窿之外嘅話，你會發覺嘅就唔知點解中間多啲石嘅， 係 碎石。咁但係我就行緊一條高速公路嘅時候嘅話，已經避無可避啦，即係有啲避無避無可避，鑑生要將個車轆咧就係要界過嗰嚿石，即爆， 即爆， 即爆。但係好彩嘅就係嗰陣時候，我哋都曾經喺車路的時候講過嘅就係你嘅車胎就係嗰啲叫做係防爆胎，我竟然真係可以捱到出去九龍啦，我喺新界啦，捱到出去九龍。嘅时候咧，都仲系 O K 佢都未淋得晒嘅， 冇错， 咁咯就即刻就去补胎 所以其实咧，而家呢刻咧，我哋讲讲防爆胎，因为安全嘢嚟嘅，都建议大家如果有选择嘅情况底下，可以考虑安装呢一个系列嘅车胎嘅。 防爆胎虽然好贵， 因为系安全性嘅嘢，系啦，每一条系会贵咗你预起码30% 出嚟嘅。但系因为车胎，我成日都讲我嚟救命嘅嚟嘅，呢一个唔好我嚟悭嘅嘢。咁你可以多一个选择咯，譬如。爆嘅胎真正完全爆晒，唔系漏气，你都可以继续挨到去一个安全地方嗰度嘅。咁所以，我其实几建议用呢一只嘢嘅。不过要注意一样嘢啦，防爆胎佢嗰、那个驾驶感、乘坐感会有啲唔同嘅，会比较硬啲，路面噪音比较多少少嘅。咁你哋就要注意翻啦，自己接唔接受到呢样嘢？接受到嘅，其实系可以考虑咯。 OK。 但系落窿咁，其实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啦，有试过落窿，导致到撞爆车胎啊，撞爆车辘加车头都落埋，爆埋啦。 咁严重啊？香港啊？ 好严重。嗱，呢个咧就澳洲发生嘅， 车头都落埋。 系啊，咁嗰次系点样？ 好大嘅窿。 系啊。佢系发生咗咩事咧？ 咁睇唔到。 点样样发生？一条后街好黑嘅，澳洲嗰啲后街，咁入咗去啦，一路其实已经冇晒街灯嘅，靠自己个车头灯照住个底下。咁其实咧，咁黑色路面啦，咁佢一个黑色嘅窿，咁、其实见唔到嘅。 系 我埋到去嘅时候，咁好彩当时系咩？我唔知道有窿、因为点解咧？ 個窿好巨型，係巨型到差唔多半個車咁大。 哇！ 跟住我係好彩嘅係咩咧？我係有車速嘅，當時係唔係慢嘅，如果唔係我就上唔翻嚟嘅。車速嘅時候，咁我順住過啦，突然間砰一聲，我係成個車側邊落曬去噶啦。跟住再彈翻上嚟，啱啱好喺個窿度上翻咗嚟。 彈得翻上嚟啊！ 彈咗翻上，因為好彩我當時有車速。 但你會唔會有機會會晾住咗喺度？ 會 其實你會晾住你仲衰。 係啦，如果見到佢而又避無可避嘅時候咧，夾硬落去嘅話。就真的会浪晒啦，上唔翻嚟。咁好啦，我一过去之后，哇吓亲咗自己，即刻落车睇咩事啦。哇，原来就发现咗佢系一个维修嘅路面，佢系块钢板咧，完全冇摆正个窿，佢离开差唔多一米左右嘅。咁其实咪人又会跌落去，车又会跌落去咯。咁就好大镬啦，我好似撞到烂晒啦。另外，我身边都识得有人就喺香港发生嘅，就系、是、啲公路上面突然之间有一个窿啦，又系啱啱呢一排近期发生嘅。有一个窿又是避无可避的，咁是一个小路转出去，其实就是吐露港。跟住点知突然间有一个好巨型的窿在正路中间嘅，咁佢就冇得拣的情况底下焗住要过。点知一过的时候又系咯，成架车嘣一声落咗去之后，佢听到好大声的爆破声，成个车胎即爆，咁佢就上翻咗嚟啦。咁其实就可以教大家啦，原来一个处理手法上面嘅嘢 可以点做 咧？咁其实咧，遇到呢啲情况，当然啦，第一时间安全情况。趁住自己仲有胎气嘅时候，即刻向左边埋路肩，即刻要停低啦。多嘅路你都唔好谂行啦，即刻埋去路肩个停低先。咁好啦，一埋咗去之后，死火灯。如果车尾箱里边有嗰个安全三角形嘅，开埋个三角形向后方摆100米左右，提示后方嚟嘅车辆，喂，前面有事。咁好啦，仲有啲嘢可以做嘅。咁大家个直觉觉得啦，我哋嘅车损坏咗，咁其实嗰个维修费边个负责嘅？ 如果你讲紧嘅系嗰啲道路，即系修路嗰啲人嘅话，我可能有机会会可以向路政署，系咪啊？即系去系啊，即系去问翻嘅就系因为你哋冇一啲警示嘅嘢，而整到我会有呢个咁样嘅 action， 我应该可以 claim 翻佢咯。 大佬觉得咧？ 我觉得 我真系唔知道，我从来冇谂过可以 claim 咯。系啊系啊， 因为咧我问咗好多人啊，原来好多驾驶者佢哋都系唔知道，因为路面嘅损毁状况导致到我哋部车毁坏咗，原来系可以有得索偿嘅。 可唔可以索偿保险啊？ 系啦，嗱，保险系其中一样嘢嚟嘅，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就会谂，喂，唔系啊，咁其实我烂咗条车胎或者烂咗个辘，好多人就会谂啊，喂，我本身垫底费都贵嘅，咁可能喺垫底费范围里边，可能当你20,000内，咁我自己都搞掂咗佢啦，咁有啲人真系会咁样。自己暗 算 数 啦， 算数、 啊、 硬食喎。原来我哋真系有得去索偿嘅，咁同边个搞咧？就系悠头先所讲啦，好嘢、真系路政署。 我估咋？ 系啊，咁好多人都系唔知道。 但我想问我点样证实？我系因为嗰个路，即系点样证实呢件事系关佢条路？ 冇错啦。嗱，咁所以咧，我哋就即刻要做一样嘢啦。发生咗呢啲情况，安全情况底下啦，翻去影相。睇埋附近有冇任何叫做电灯柱，电灯柱上面系有 number 嘅，咁你就可以好精准地记录低个位置。而家科技再先进咗啦，开翻你哋嘅手机嘅地图出嚟，笃实发生意外个位置，咁佢就会有一个叫做 GPS 嘅真系确实位置嘅，记低埋个确实位置。咁跟住啦，就即刻当场必须要报警嘅嘢嚟嘅。警察嚟到，佢已经会即刻帮你去搜证啦、影相啦。佢有機會要影相，跟住之後咧，佢就會俾埋一個叫做報警編號你嘅。咁你咧集齊曬以上嘅資料之後啦，咁你就要睇翻啦，路面上面係咪真係有個窿，而嗰個位置距離你部車幾遠，你都要影低埋嘅。有機會嘅可能拍片。咁集齊咗以上嘅資料咧，原來我哋其實係可以同路政署開一個叫 case。跟住咁樣佢哋就。必須要跟進嘅嘢嚟嘅，咁呢個係冇得選擇噶啦。咁樣樣咧，路政署收到咗你嘅一個所謂投訴啦，其實一個殺傷嘅投訴。咁樣咧，你係可以喺中間嗰度要求埋嘅。我呢一個意外，因為呢個路面嘅損壞引致啦。之後啦，咁其實咧，我哋就要有幾錢嘅維修費擺咗落去嘅。咁樣你一次個單據所有嘢提供曬，咁路政署就要喺7日之內收到呢個 case， 文字上面要回覆俾你噶啦。跟住啦，佢哋嗰边咧就会开始一个叫官方嘅调查啦。咁佢哋就要睇翻嗰条路面系咪会 頭先 Yuyu 所講，係咪因為維修嘅人啱啱附近根本就係維修緊嘅、嗯、一啲障礙物喺度導致到你咁樣，定係話我哋啱啱雨季啦，而家啲窿真係好巨型嘅，周圍都有咁、嗯、樣咧。如果係假設呢啲情況，咁路政署就會睇翻啦。如果係佢哋責任係喺佢哋身上面嘅，咁樣佢哋會透過佢哋自己去做一個賠償啦。 嗯、 case by case 係唔同嘅，佢哋係每一次都要睇嘅。跟住，譬如啦，如果系附近有维修嘅，维修嘅时候导致到呢个意外嘅，咁路政署亦都会同翻维修商，同翻佢哋自己嗰、那个保险去沟通嘅。咁呢一个系有得赔偿噶。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其实香港其实都间唔中都会发生呢啲嘢，但好多人系唔知嘅。咁、 嗯、 但系以上咧亦都要多谢翻路政署提供翻嗰啲资料同我哋核实咗嘅。咁呢啲都系事实诶、嗯，有系可以咁样做嘅嘢嚟嘅。 你唔讲真系唔知啊，因为通常我谂啊自己系硬食， 硬食绝大部分人系谂住硬食， 都唔知应该点做。 因为咧诶，其实都有数据噶。咁、 啊、 其实 责任谁属？ 系啊，一年里边大家估下。嗯识得咁样去做嘅，大约有几多人？ 十个啊！ 我谂唔止唔少啩， 大佬咧 一百个， 一百个 OK。 我谂啊，十零廿几廿个啦，即系双位数啦。 你唔讲我真系唔知，我从来都冇。 其实真系双位数咋， 双位数咯。 大约一年里边只有40个人识。得同路政署做呢个过程， 但系咁啊，朝少又要咁讲，个成功率唔知噶嘛，不如你申诉啫， 高嘅吓，因为佢首先咧大前提，大家千祈唔好谂住出蛊惑啦吓，因为呢啲嘢咧系就系唔系就唔系，我哋唔系教紧大家啲唔应该做嘅嘢。如果你系真系因为呢条路面嘅，你系有证据嘅，警察嚟埋话到，喂，真系附近有呢个窿，你架车真系喺呢度发生嘅，譬如讲嗰个窿系可能。后面半公里嘅，你架车已经停咗喺半公里以外嘅，其实你可以讲嘅证据已经系冇噶啦， 系啊， 系唔成立噶嘛。咁越大问题，如果个窿就喺你后面好短距离嘅，你合理刹车埋咗去路边，警察嚟到系会知噶嘛。咁呢啲系一啲合理嘅数据嚟嘅。咁当时我哋要记录翻晒呢啲嘢，而路政署亦都会展开调查嘅。咁所以大家唔好有侥幸心态。 我想问下，如果嗰个维修系嗰啲公共事业咧，系咪追翻边度啊？ 都是透過路政署，因為路政署咧，佢哋係啦，佢管轄嘅。咁我哋就算見到有啲反光衫工人啊，嗰啲路面工程其實都是路政署嘅外判承辦商嚟嘅。咁、 嗯、 所以咧，有啲情況會係透過路政署揾嗰個外判承辦商，再揾翻佢哋嘅保險去負責任呢啲叫做damage 啦，所謂法律上面就係、 是。哦、嗯，哇，真係學到嘢。 所以呢一個咧，大家可以真係記住啊，再唔好彩發生呢啲情況嘅時候，大家係多一個選擇，但係必須要留翻曬所有嘅證據，咁、 嗯、 樣去做翻呢個流程咯。 同、嗯、埋肯定真係因為條路啫。 係啦，千祈唔好有僥倖嘅心態，亦都唔鼓勵大家嘗試挑戰呢啲，因為係肯定查得出嘅嘢嚟嘅。 冇錯，喂、嗯，今日多謝曬潮潮，多謝曬， 下次見， 係好， 拜拜。 雷暴经过到今日两点半，听下风骚范围啦。十二点二十九分，1872388电话号码就系点唱嘅时间喺十二点半啦，即将开始。而家先系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洋公园大熊猫盈盈诞下一对龙凤胎，是第一对在本港出世的大熊猫。一对大熊猫 BB 处于关键期，非常脆弱，正是由两地专家照顾，预计几个月之后可与公众见面。盈盈是有纪录以来最年长初次产子的大熊猫。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盈盈同樂樂為香港誕下大熊貓別具意義。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話：加上中央將會再送一對大熊貓俾香港，業界可以把握機會做深度嘅大熊貓研學遊，吸引旅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今朝在四川成都出席有關落實中央政府贈送一對大熊貓給香港特區的合作協議書簽署儀式。 他说协议书不单止落实两只大熊猫的赴港安排，亦都落实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海洋公园在大熊猫护理、繁育研究和科普教育方面的合作关系。杨润雄在仪式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五月中央政府决定在国家成立75周年的时候再次向香港赠送两只大熊猫，别具意义，充分显示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他衷心感谢中央对香港的关爱，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熊猫中心作出的努力和协助。他又提到中央过去赠送了四只大熊猫给香港，即将来临的大熊猫同样会成为香港人的亲密家人，带给港人欢笑和喜悦。私隐专员公署今日在新界拘捕一名48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对方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相关规定，被捕人获准保释。调查显示，事主与被捕人士曾经是同一商会的成员，事主其后因为不同意商会运作模式，去年12月退出商会。今年7月，事主和被捕人士之间的关系因事进一步恶化。到8月，有人先后透过即时通讯软件发布一份虚构的报章报道，以及在商会的官方网站发布影片，当中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事主作出负面的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出生证明书和其他登记表格的副本、香港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97点，升288点，总成交金额54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58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6，升4.2；盈富基金18蚊，升3.1；阿里巴巴79.5，升3.1。美团106.5，升4.1；京东集团108.2，升8.85；中海油20.6，升6.8；友邦保险52.2，升6.5；比亚迪股份220.6，升6蚊；建设银行5.61，升3仙；中移动74.0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5，日元148.92。瑞士法郎0.871，加元1.373，人民币7.172，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7823点，升1096点。港金报22790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52.31美元，卖出245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周奕贤饰演嘅男主角沈倦，外冷内热又心思细腻，自小由舅舅抚养，为照顾病重嘅舅舅不惜半工读， 冇人明白嘅佢，直到遇上新嚟嘅女同学林雨京，令佢人生搵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嘅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好快在明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人士会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大家记得留意信箱，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范围咧，12点踏出个少少点样嘅时间，马上开始电话里边。 1872388，李太， 喂李太， 喂，系咪李太？ 接紧，而家李太食紧蛋糕。 哦，冇问题。好啦，咁当然啦，我哋一阵间嘅话咧，都会接受好多嘅朋友打电话嚟嘅，有啲生日嘅点唱嘅。好啦，嚟 咯， 喂，系咪 李？ 李太定系吴女士啊？吴女士， 喂， 吴女士， 接通啦。你系边位啊？ 吴女士， 吴女士啊， 好啊，吴女士 啊， 你好， 你好， 女士， 你好，悠悠你好， 你好啊，吴女士， 有咩点唱啊？吴女士， 你点样啊？你唔小心系咪跌亲 意外啊？ 唔关几多岁事，呢啲意外嚟噶嘛？点解会跌亲嘅？ 先得， 自己又衰啦，就约咗啲麻雀嘅打麻雀，早嗰日 唔系打麻雀唔衰， 心急得滞，系 自己棘咗棘喺旺角道嗰树啊， 系啊，小心啊， 唔好意思，我唔系有心笑你， 喺嗰人个铺头门口嗰度棘一棘，咁啊成个跌咗落去， 系 咬柴又唔系咬柴，我哋嗰只脚咧倒咬啊， 哎呀，哇，好痛啊， 跟住咧 痛到咧，当时自己谂翻去周星驰嗰只脚咁啊，两边摆。自己啼笑皆非喺度， 啼笑皆非。 而家好啲啦， 你而家识笑嘅话，即系冇乜事啦，系咪？ 而家屋企养伤咯。 哦，咁啊，乖乖地养好只脚伤啦，唔好周围走啦。 笑下笑，唔系，我首先咧，我又喺度点下唱先啦。我就最即系首先多谢黄大仙、东华三院、疗养院嗰啲上下啲姑娘啊，同埋嗰啲姐姐嗰啲，真系好好嗰啲。 嗯，照顾你系咪？ 系 多谢佢哋嗬， 真系好好。 好好 好，系啊！而家你 全部 所有， 我又转翻俾我麻雀脚啦， 要啊！而家叫啲麻雀脚就你去你屋企打咯。 唔系啊，嗰日打唔到添啊，尤其是嗰日 系 嘛，甩咗底啊嗰日，系咪啊？ 即系点知啊？ 乜你跌亲啊嘛？跌亲仲点去打牌啫？ 都打得噶，打完先算。 我嚟唔到啦，咁。 激死你！ 你仲要第一时间通知佢哋？ 咁梗系啦，人哋等紧佢啊嘛。 阿吴女士，你有冇 等打牌嗰啲手痕噶？会等极都唔到。 阿强咧，你真系好好啊，又忍得佢两个拍档喎，又玩得下喎。 我唔忍佢，你点搞啊？ 唉，多谢多谢多谢。咁你而家冇嘢啦？ 唔忍。 我埋只脚啦，身体健康啦，我自己又快啲好翻啦。 好快啊！ 叫佢嚟屋企， 系啦，去屋企打咯。 去你屋企打得唔得啊？吴女士。 我屋企好细噶咋，得百几尺， 摆得到麻雀台咪够咯。你最主要摆麻雀台啫嘛。 我一个人住噶呀，嗰啲公屋噶，百几尺。 冇问题啊， 都照打啦。 打啲纸麻雀 系啊， 系啊，卫生麻雀够卫生， 冇错。 打啦，打麻雀快啲好翻噶，我真系觉得你开心啲。 系啊， 食糊几开心 啊！ 砰！ 听到你嘅节目都好开心啊！ 真系啊，系啊，多啲听 一路听住我嘅节目，一路打麻雀，系啦。我而家为你 一路系咁听咗香港电台啲节目咯。一阵间一点钟啊， 李志刚， 冇错啊，识拣啊你，系啊，有品味啊，继续听啊，知唔知啊？好， 快啲好翻咯，快啲好翻咯。 10:00啊，听噶啦。 知道， 啊知道。 祝你哋嗰个播到畅快啦吓。 好啦， 多 谢晒， 快啲好翻啊你。 好，多谢吴女士。 好啦， 拜 拜。 拜拜，吴女士。 有呢一首歌曲《夕阳醉了》，将我有歌曲送埋俾所有听紧风骚快活嘅朋友们。 同麻雀脚有咩关系咧？夕阳醉了。 唔知啊。 点解要点呢一只歌？ 我研究下先。 下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上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伴着走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 夕阳追了十二点搭九嘅雷暴警嘅营友，今日两点半，好啦，电话里边，喂 ，hello， 喂， 喂， 喂， 你好， 梁生， 你好， 系啊，你好啊，梁先生， 你好啊，梁先生， 梁生，点啊？ 请讲。 我咧点只歌俾阿梁继章听， 即系你梁氏宗亲。 听日生日， 多谢多谢， 一齐嘅， 咁犀利，多谢多谢。 系啦，我实记得噶。 阿梁先生，其实咧嗱，即系咁样，即系梁先生，其实我好多年前嘅一个一齐进入某一间小学嘅同学嚟嘅。咁咧，佢旧年如果冇记错，你旧年好似都有打嚟系嘛？我唔 系啊 系 啊， 点 解你 记得？ 点解你咁好记得？你咁好记性嘅？点解你成你咁叻嘅？因为咧嗱，即系咁讲啦。我唔知阿马小强同阿 Sarah 啦，小学同学咧，其实最难 keep contact， 因為真係離開好遠啊，即係嗰個時間。反為中學或者大學啊嗰啲，仲或者會再即係記憶猶新啲啦。因為小學嗰啲通常都已經散到唔知邊度，會唔會？ 唔係啊，我哋依家聚埋 因為有時同啲我哋依家有聚會㗎。 你而家仲有冇出嘅？有冇聚會？ 有聚會，咁一年係兩三次咁啦。 係咩？係咩？下次叫埋我啊！我都唔知道。 你要夾錢食飯嘅喎。 你收線啦，我俾個電話我話俾咩啊？ 好啊好啊。 哦，佢冇，你冇佢電話，所以通知唔到佢。 咁我晏啲我揾翻你啦。 好啊好啊。喂，你知唔知點解記個簿記少得記兩個人㗎？你同老虎係同年同月同日生嘅，知唔知啊？ 哦，即係 華哥， 我另外一個同學。OK， 你咁樣講係明知嘅，喂。喂，多谢晒阿萝卜糕，佢叫阿萝卜糕系佢花名嚟。 系 萝卜糕， 萝卜糕。 多谢晒。 你系咩糕啊？ 我系咩？我唔 米糕， 我系米糕， 就系米糕，冇糕，冇糕， 唔识糕。 花名系啲同学系咁样改个名，通常即系易记啲咯。佢哋见话谂住个记得个名咯。 梁继章当时喺学校嘅成绩如何啊？有冇好曳啊？有冇好差？ 唔系好噶佢。 佢有几好啊？ 好，总之佢好过我啦。 咁就好好，佢好好呢同学。 哇，非常好啊！ 仲要打电话嚟，祝你生日快乐。 嗰阵系因为咧就官仔嚟嘅嗰阵系。 唔好咁讲。 官仔。 佢 官仔骨骨啊，意思啊， 佢系好人睇到系个官仔嚟嘅，因为佢好斯文又干净又靓仔噶。 冇咁讲嘛，你咁讲先唔真实， 干净 开始唔真实。但我明佢点解话我官仔嘅，因为咧我细个时候咧，我妈日日 整整齐齐， 唔系我妈要我日日坐喺度，搵嗰啲发蜡咧，蜡到我头咧，曱甴都拉唔到上嗰啲咁样。佢咁 花旗庄嘛嗰阵， 嗰阵时叫花旗庄，日日我妈我梳嘅，所以佢觉得我 成个凉茶位咁样翻。 凉嘅真系咁样， 系啊，都系咁样。 官仔，喂，多谢晒你吓。喂，同我问下所有同学， 我试下打到上嚟啫，打到上嚟我就祝你生日快乐。 衷心多谢， 听日先系啊嘛。 系啊，喂，大家身体健康，好唔好？嗱，搵个机会我哋再倾。 大金话最好你个节目长做长有啊。 你中唔中意听啊？ 好嘢，我日日都听嘅我。 咁啊啱晒啦。 有冇同人哋讲话？咦，嗰个咪就系我小学 同学 啊？有冇啊？萝卜糕。 有啲知，有啲唔知咯。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因为你喜欢呢个节目，好唔好？ 喜欢啊，我自己都喜欢啊。 多谢，继续支持。 系，呢只歌你自己中意听嘅歌得啦。 好， 我冇所谓。 呢只歌多谢晒你，多谢自己，多谢所有朋友，好唔好？ 你一阵如果得嘅，俾一阵电话我啦。 知道，系咁，保重身体。 多谢晒， 拜 拜， 拜 拜。 多谢你自己，送俾所有朋友听。翻嚟有另一位朋友嘅点唱 ，Dear Jane， 多谢你自己。 让你扬名惊天地，荣获你要的胜利，留十秒好好多谢最初的自己，穷极了还是要争气，想要追的梦不发愿不会死，完成喜欢的事先不考虑口碑，无人给你颁奖，捧个瓦杯当得奖，为自热血不要量，别让旁人褒贬混淆了你方向，年年只有观赏，台下也不用太哀伤，明明是你想做明这个界的协助，还望你懂得感谢昨天的白光，台下坐其实也不错，让你清楚地想眼前的才华，旁人掌声鼓励几多非赞不可，让旁人褒贬混淆。 也给你鼓掌，明晨又去追太阳，活着完成今生，未完结那一章，仍然有那生长，其实已不用再得奖，为求独处的晚上，回望这一生的作品，能被你欢声景仰。 好啦，继续我哋嘅点唱时间，电话里面打咗嚟嘅就係有李太。 Hello, 李太。 Hello, 李太。Michael, 生日快乐。 多谢你。祝你都 系 你都系喎。 系呀系呀。 真 系 生日 开心啦。 所有生日嘅人我哋都祝佢你生日快乐啦。 系呀。 今日我女兒都是生日快樂，今日 咁開心，連續兩日㗎係嘛？你哋要慶祝生日就係、是、 都唔係，因為佢上台灣嗰邊住啊嘛。 啊， 所以佢自己慶祝啦。 哦，咁而家都方便，即係揸住手機同佢即係視像通話都 OK 嘅。 係係、不過今朝祝福咗佢啦嚇。 咁咪好啦， 係仲有我个孙女都系听日去预产期，听日啦，唔知会唔会系听日出世啦吓。 系啊，咁而家心情好紧张咯，系咪啊？ 系啊，即系好，即系唔知系边日啊嘛。系啊，希望佢阿妈同佢平平安安啦， 一定一定 安啦， 一定 系啊，最紧要系啊，系啊，最紧要两母女平安啦吓。 嗯，好啊， 系仲有补足我个儿孙女八月十一号阿做 M 生日啦，吓补足佢啦，最紧要吓。 好多八月份喎、啊，聽你咁講，係咪啊？ 喜事重重， 好多獅子座喎、 啊，係啊， 係啊，係啊，但係有啲都唔記得邊啲，但最緊要個個身體健康， 最緊要咁， 你 睇 小 心 幾開心啊！你睇， 係啊，開心，嗯、不過緊張啲啦，而家 有冇咁緊張？傻豬豬 嚟㗎嘛， 係啊， 係啊， 你第一次打電台咩？ 唔係， 係咯， 上一次好耐咯，即係 Covid， 即係。新冠病情 咁、哦、真係好耐喎， 係咯係咯，嗰、時出唔到去台灣，而家即係可以去到咯。 好、 因為上個月都去，啱啱呢個月翻嚟啊嘛，所以你係啊， 你又周圍去啊，好開 心啊， 係 咪啊？ 遲 啲唔得閒去啊嘛，要 又忙咩咧？ 湊孫，遲啲湊孫啊，出世之後要 係咪？係啦，幫下手啦，又冇話湊嘅，最緊要即係大家互相體諒下啦， 冇錯。 我哋呢啲又唔係好識呢啲嘢， 一家人 嚇、 啊、，B B 又好玩啊，又開心、啊。 總之身體健康嚇、啊、，B B 係順產，一切開心。O、okay, K，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拜拜。拜拜， 就用呢个歌结束今日嘅风骚快活人，送埋俾所有听紧嘅朋友，无论系唔系生日都好，祝你周末愉快， 祝你生日快乐， 多谢李丽睿，多谢马小云先生，下个礼拜一二交俾你哋咯， 冇问题啦，玩得开心啲，拜拜， 拜拜， 闭合眼睛，笑太多真事，你面容上的改变，脑里未移迁。轻飘飘的旧事一悄悄的飞逝，数载如梦烟般笑，回首那堪计。风萧萧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乍醒波空虚，难可再拥有。抬头遥望天边，隐隐见那倦鸟返家。